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和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温度是1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云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婆，俾 BB 食咩好呢？咁多资讯同推广，点拣啊？ 为咗维护母乳喂哺，政府推出香港守则，指引业界喺销售婴幼儿配方奶同预先包装食物时，提供客观嘅产品资讯，保障母乳喂哺。 问埋医护人员嘅意见，咁就可以做个啱自己嘅决定啦。 上 fhs.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各位听众你们好。早上的时间已经来到6:07了。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如常都在星期一的早上，白元浩都已经在这里就陪着大家一起起身了。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8%的。空气方面就普通了。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的水平来的。另外就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亦都就在早上的时间就生效紧噶啦，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咁而家啲火种都好犀利啊，特别咧喺呢啲干燥嘅时节咧，大家都要倍添咧就留意留神。出边咧就仲系天黑黑嘅，咁但系朝早都已经嚟到6:08啦，开始今日嘅工作啦。咁希望大家今天都加油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人咧会觉得，人哋成功啊，梗系啦，靠赴任啊，赢在起跑线啊，一开头嘅时候咧都已经好劲啦。 又或者喺运动场上，哇！你睇下人哋骨骼精奇百年难得一遇，武学奇才咁，又呢样又嗰样，又话咁啊，梗系人哋赢啦。好多时咧都中意推啊，周围喺度推，唉、哎，人哋梗系赢噶啦。咁样咧，其实系一种好消极嘅谂法嚟嘅。我哋首先咧要爱惜我哋自己先。我哋首先亦都要懂得同自己讲，喂，其实我都好劲噶，其实我都好叻噶。因为人哋咧唔一定系最犀利嗰个嚟嘅，即系都系嗰句啦。喺每个界别入边咧，第一嘅其实可能真系得一个，但接近第一嘅嗰一班人咧就有好多个，所以咧佢就唔系真系呢个世界上最劲嘅。好似成日都有轮替噶嘛，第一都会换下换下换下咁先开心。所以千祈唔好谂人哋一定系最犀利最劲，先至咧去到参与某一个比赛，先至投身你自己嘅工作。啊，佢读书嘅叻啦，啊佢咁多人教，佢咁聪明，你又知佢天生聪明。所以话咧，其实最紧要就系自己嘅心态，先懂得爱自己，同埋明白到啊，懂得去到 kick off， 懂得去到开始。敢于挑战的人，他才是真正的最犀利，那个就是你自己。 在世间寻爱侣，寻恶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谭咏麟的最爱是谁。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 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四分的时间，看到外面十七度的气温，继续都是十七度，相对湿度56%。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一些新闻消息，就是关于近期都有不少产品推出就是数码电子化的。原来医生纸都不例外。医管局咧，咁啊喺6号啊，咁啊就会推出咧就系电子医生证明书。不过咧，医管局相信啊，咁啊初时可能会有病人咧就未必习惯噶，咁啊仍然咧喺开头嘅时候都会列印咧就系纸本，咁啊病假纸以及咧就系到诊纸噶。咁佢哋话到啊，电子病假纸咧就会有医生电子嘅签名，右上角咧就设有加密嘅二维码噶。有需要人士咁啊可以咧就喺医管局嘅流动程式噶。一个叫做HA Go 咁啊，储存文件以及咧就系发放俾雇主噶。啊，若果咧就系需要扫描电子证明书右上角嘅二维码，咁啊之后输入病人嘅姓名、病假日期咧，就可以查核证明书是否咧由医管局嗰度发出噶啦。咁啊，其实睇到医管局都认为啊，电子医生证明书咧就可以免却病人遗失纸本需要补领，又或者咧就系遥佢诊症病人需要亲身前往诊所或者咧就系医院领取噶。啊，若果病人有需要咧系更改资料嘅话，只系需要致电医院办理，就可以透过咧就 HA Go 啊，咁啊取得咧就新嘅病假纸。咁啊，感觉上咧的而且确咧就灵活性啊、弹性啊各样嘢咧都好咗好多。咁啊，会唔会真系帮得到大家咧？咁啊，当然有任何新嘅功能嘅时候啦，最紧要咧就系惠及啊我哋一众嘅市民，咁啊令到大家咧使用起上嚟嘅时候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咁啊，最紧要咧就唔好出错。咁慢慢咧，大家好快脆咧习惯咗之后咧，就会成为一种嘅习惯啦。啊，咁啊真系到时咧。可以话更加方便啦。 入场各位请听好，总局都请记一路，最热能引领倾倒。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真念求你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需要调教，你要接起两手，你要破坏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快感。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伤，然后放肆仰首，别日夜回望。 呢首作品咧就系嚟自追风啊冯允谦嘅《入场人士注意》。啊，头先六点钟开场嘅时候咧，啊最爱是林子祥。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彩咧，有听众即刻同我讲翻，哎呀，个名咧即系都噏错咗啊！应该早上嘅时间咧，我都未瞓醒，不过而家见到咧，哎呀，开始天光咯。天气方面啊，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同埋温暖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系2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所以今日咧，哇，原来下昼嘅时候都真系和暖，系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噶。咁啊，而家咧就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就57%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朝早嘅时间咧就同大家睇下。啊，咁有一个咧，中文大学嘅心理学系四年级嘅学生啦，咁佢咧就话到中一嘅时间啦，咁啊嚟到从呢个内地嚟到香港读书，咁啊对于咧就粤语识听唔识讲，咁啊自己咧就即系都会觉得啊，自卑啊，惊俾人笑。啊，根据啲报道就咁讲噶，不过咧佢遇到一班咧好好嘅同学。起初咧就同佢一齐讲普通话，咁啊，但系佢咧不断努力学习广东话，咁啊，而家梗系非常流利啦。咁啊喺大学期间透过活动，渐渐咧就明白到香港人嘅心理健康啦。佢咧就同一班同学啊设计一啲叫做桌上游戏，咁啊个名叫做做个友情人，友咧系朋友嘅友。啊，透过特定嘅人物角色以及咧就事件设定。咁啊，等平常人察觉得到日常生活当中嘅一啲叫做微歧视嘅行为，嗱，包括咧就新来港人士受到咧就系性别定型困扰人士等等日常所面对嘅挑战，咁希望咧就能够啊令到大家都会意识到，即使好细微嘅一句说话或者系行为，如果带有侮辱成分，都会对当事人造成一啲嘅心理伤害嘅。咁佢咧自己就话到啦，啊细个咧同婆婆一齐生活嘅时间啊，一直咧都系以客家话啊去到沟通嘅，真系好嘢。有阵时候觉得而家啲乡下话都要旁下身啊，因为大庭广众讲嘅时候，发觉咧原来识听嘅人咧，又好似唔系好多啊，所以佢啱嚟到香港嘅时间咧，真系语言成为最大嘅障碍。咁啊，识听唔识讲广东话，咁啊成个人咧，佢话哦，好似跌埋咗自己咁啊。原因咧就是一讲错嘢咧就会俾人笑，所以咧嗰阵时好多人都评咧，佢咧就叫做喂，佢个人都好文静，咁啊得到咧就好似不受理解咁样。不过头先讲过啦，好彩佢有一班好嘅朋友一齐陪住佢成长。啊，咁佢原来咧就上到大学之后啦，参加咗一个叫说书人嘅活动同埋训练，都明白到咧大家心入边啊到底系谂啲乜嘢嘅。所以咧就设计咗呢一个嘅叫做游戏平台，等大家咧就可以喺日常生活嘅微细行动上边开始做起，做好一个咧就系零歧视嘅社会或者零伤害嘅社会。啊，咁佢咧就将呢一个咧叫做做个友情人嘅桌上游戏啊推广开去啦。咁啊，直至咧就由可以训练一班啊叫中学生。等佢哋又去訓練一班嘅師弟師妹，從而代代相傳，令到香港嘅社會咧可以更加健全。

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地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这首歌来自刘德华，加上《吴京细水长流》。 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荃湾截查可疑车辆时发现大麻，拘捕三人。警方午夜在荃湾德士古道北近荃锦交汇处设置路障，截查可疑车辆，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形式可疑。截查后在车内检获大约两克大麻和一部大麻磨机。车内检获的毒品总值大约300元。车上三名年龄介乎22至23岁的外籍男女，涉嫌藏毒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德国总理索尔茨在柏林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后见记者，他被问到是否获美国提供有关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实质证据时说，他们都一致认为不能有武器供应，而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不会提供任何武器，他们正监察中国会否这样做。不过索尔茨未有回应一旦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会否支持制裁中国。冯德莱恩就表示，虽然目前未有相关证据，但他们必须密切监察。他又指欧盟会否因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作出制裁是一个假设的问题，要在变成事实后才能够回应。中国外交部日前就表示，持续向乌克兰冲突战场提供武器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美国应该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和将责任推给别人。黑海粮食协议将在今个月18日结束。土耳其外长哈姆什奥卢在多哈表示，土耳其正为延长协议作出努力，并已经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讨论这个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如果协议各方将在平等的基础上履行义务，俄方愿意继续履行在协议框架内的义务。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去年七月就黑海粮食出口问题在伊斯坦布尔分别同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协议。协议包括从乌克兰三个黑海港口出口乌方粮食，还包括解除俄方农产品和化肥出口的限制。不过俄方一直指后者并未得到落实，而乌方绝大部分粮食以倾销价格流向欧洲，而不是运往最贫穷的国家。伊朗针对女生的怀疑投毒事件持续，社交媒体星期日再流传信息，只有学童出现腹痛和头晕等症状。内政部长雅希迪就证实，至今有至少52间学校受到怀疑投毒事件影响，目前仍有2名女生因为潜在的慢性疾病留院。他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以免被敌人利用事件煽动更多恐慌。不过有报道指，去年11月十二派圣城父母发生怀疑投毒事件以来，全国30个省份中有21个省共超过60间学校发生怀疑投毒事件，合共是至少400名 学童出现不适。涉事学校主要是女校，但亦包括至少1间男校。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同埋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的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我祝贺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同设定户口，运输署喺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喺港铁站，9个喺新界嘅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睇下啦。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好，朝早6:37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咁啊，而家见到出边咧都开始有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出嘅咧嚟噶啦，太阳伯伯。咁啊，朝早啦喺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伯喺度嘅，咁啊听紧亦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都要问下钟哥，寻晚系咪真系瞓得好差、啊？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啊，见你 我吓，见我咁。啱啱先 send 嘢俾你，你知我咩钟数起身？ 系啦，点解啊？你系起身做嘢啊？定系未瞓啊？定系点样啊？ 唔系，琴晚咧就做其他事情，就做到好嘢 啊！ 跟住咧翻嚟攰得滞，瞓咗觉。 哦， 即系咩啊？同以前考试读书一样啊嘛。 吓、 啊，临测验之前嗰晚瞓咗觉，弊家伙啦！ 哎呀， 会即刻起翻身。 吓、 啊，然之后咧。懒系揭下本书，温翻下啲书， 嗯， 咁就即系等自己安乐啲， 个、 感觉翻晒嚟。 哎呀， 琴晚做唔切嘢，瞓咗，跟住哎呀，弊家伙啦，仲唔起身？所以4:00即刻擘大眼就开始写稿啦，咁样即刻搞掂啲就 send 俾你咁样。 哦，咦，重拾呢个考试时嘅心态、 啊，系啊，翻翻年青时代咁样， 系啊， 不过又有一个好处嘅。咁有時候即係原來咧，即係凌晨4-5嘅時候做一啲事情咧，係、會做得爽手啲。 好、集中精神係咪？因為 好集中精神。今朝譬如一擘大眼，你已經起身，簡單梳洗完之後咧，就寫，跟住就錄音，然之後搞掂啦。 嗯， 咁你嗰個思路比較清晰啲添。 係咦？ 譬如平時咧，你就會都會寫到一啲咁樣嘅水準嘅、但係咧。 你就會咪咪摸摸諗下呢樣，諗下嗰樣，做下呢樣，做下嗰樣，比較難集中啲嘅。 咁都唔知係咪啲學生聽完之後應該學下呢個套路，我都唔知應唔應該咁講。 唔好啦，正所謂咧。我哋呢只经过长时间专人训练啊，屋企嘅小朋友千祈唔好模仿啊。 系啊， 听翻自己家长点样教你啦，即系应该做事咧，做完先好瞓觉， 系 处理后先吓，唔好临急抱佛脚。 临急抱佛脚就唔好嘅。咁啊，嗱嚟紧啊都系 DSE 啊，应该而家都系不断努力搏杀紧噶啦。 而家几多月啊？三月啊嘛。 而家三月六号啊，今日。 DSE 系几时啊？即系四月啊嘛。 系啊，四月几咯？ 嗱，有好多人都话啦。如果你而家先温咧，基本上都已经赶唔切噶啦。 赶唔切系啊，我啲侄女嗰啲咧，其实已经由DSE 系 form six 定系 form six 系嘛，即系 系啊， 即系佢咧由 form four 开始咧，就已经开始部署呢一个 DSE 啦。系啊， 不过唔紧要嘅，正所谓咩啊，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宇宙，小宇宙我嚟做咩？我嚟爆 发噶嘛， 所以你就要爆发你嘅小宇宙。 系， 而家仍然赶得切嘅， 系 几啊？ 我深信一样嘢啊，中国人咧。好奇怪，人嘅脑袋我哋都知道，其实只不过用得好少嘛。 啊、 其实咧，只要能够而家用得到一个功能系咩咧？就是、我哋平时咧上堂嘅时候，即系嗰啲好似唔系好遗意，但系听咗书咧，啊，如果 call 得翻嗰啲唔系好遗意、留意咗嘅常识啊、学习嘅功课啊，咁你考试应该无往而不利。 嗱，但系今次到我，我又唔敢咁讲啦。我跟住讲完之后咧，屋企嘅细路仔真系模仿咗，咁我。方科開始我唔使讀啦，去到最後考試前嗰個月我先至諗翻咪得咯咁樣，我又咁講啦，大家俾心機啊， 大家加油啊嚇， 翻嚟再傾， 好翻嚟再傾，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九點半鐘，梁榮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哦、最想做乜嘢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榮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晨啊，今日嘅晨光百科同大家上一堂地理堂。 诶， 地理堂，地理堂咧都可以非常之有趣味嘅噃。啊，点解咁讲咧？你有冇谂过其实地球啊有几深呢一嗰啲嘅问题咧？人类刮呢一个喺地球上面刮嘅窿啊，刮嗰啲洞穴啊，最深嘅洞穴，或者唔系人类刮，佢天然嘅洞穴又有几深咧？全世界最深的洞穴咧，其实深度超过咧就系1万米嘅，咁所以都相当之深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跑100米，然后跑1000米，跟住咧就系1万米，即系呢个距离，但系向地下去到延伸，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啦。最深的洞穴只不过咧系喺从呢个地球表面啊，稍微往下。掘少少嘅啫，地球咧其实亦都相当之大嘅，咁地下嘅一啲叫做地底嘅世界啦，咁佢哋都分咗好多唔同嘅部分嘅，例如先讲外核嘅部分，咁佢咧都已经系2900至到5100公里。另外内核的部分即是地球最中心的部分呢原来由地面开始计是5100至到6300公里。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是几咁大几咁广阔。好啦地球的表面其实覆盖住一层坚硬的岩盘即是好似我哋行山呢成日见到嗰啲岩石岩盘咁样。而且越往深的地方温度和压力也都越高的环境也都就是越来越险峻最深的人工洞穴是人工的洞穴就即是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为了进行地底调查而刮出来的当时是有12262米那么深的所以说这个洞穴是深到离晒大谱 地球最外侧嘅岩盘咧，就称之为啊呢个名字我哋成日听噶啦，地壳。地壳又会成日移动嘅，地壳移动即系咩啊？即系地震。地球嘅板块当佢不断重叠嘅时候咧，咁佢就会产生呢一个地壳转移，即系地震啦。啊，地震有阵时咧，大家都会知道，有机会咧系会引发一啲嘅海啸噶。咁亦都视乎翻嗰个地震嘅规模，从而咧就睇下嗰个海啸会唔会有机会出现嘅。咁如果你话遇到海啸嘅时候咧，咁啊当然曾经啊吓，亦都有人咧就做一个嘅比喻嘅。咁啊海啸嘅速度咧系几多咧？就两秒。就已經可以跑完一個嘅籃球場嘅直徑，即係嘅個長度嘅距離。咁就係因為有咁快嘅速度啊，咁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如果一遇到海嘯咧，要走得甩嘅話，都係相當之困難嘅。咁啊喺網上面亦都唔難啊，揾到一啲嘅片段啦。咁其實都係一啲災難嘅片段，咁亦都見得到係真係我哋遇到海嘯嘅時候，需要咧就更加謹慎啊，盡量揾辦法咧去到逃生。好啦，继续讲下呢个地球咯。地球最外侧嘅岩盘称之为地壳啦。大陆啊，一片嘅大陆嘅厚度咧就大概系30至60公里噶。地壳下方咧就称之为地下嘅一个岩石层啊。呢层嘅岩石咧啊，原来系会缓慢咁样去到移动噶。啊，讲紧缓慢嘅移动咧，即系可能佢都系好耐，或者每一日可能系喐一 mm。这个呢就是一啲嘅速度嚟嘅。有机会今日呢係喐一 cm。所以地球呢点解话有生命呢？因为佢係会自己不断去到喐緊、移动緊，甚至乎呢係活动緊㗎。而地球最内侧嘅地方就係地核啦。地核分成呢就係内核同埋外核。中心即係地球最中心嘅温度呢其实都相当之熱㗎。总共呢就有成高达呢就係6000度。咁所以我哋嘅地球呢成日话啊，当一切开嗰次攞把三个都一切开。你见到中心嘅位置呢就係最熱嘅，有成6000度。跟住慢慢嘅温度呢就会开始呢就係冷却啦，开始冇咁熱啦。直至到我哋表面嘅时候啦，咁已经呢就係嘅温度啦都已经係非常之冻啦。有啲地方嘅温度喺地壳表面嘅时候更加呢会因为冇太阳阳光照射跌到落去呢就-70几度、90度都唔出奇嘅。了解多啲自己嘅地球呢，你就会明白到啊，原来我哋要更加呢就係懂得爱护我哋嘅环境。地球呢即係得一个嘅啫。你见地球呢一种嘅星体啦，喺我哋能够即係见得到嘅星体入面呢，其实呢都好似仲未揾得到有一个相似㗎喎。或者係结构咁完整咁适合人类居住嘅。所以呢当而家大家就话啊，我哋要征交代征费啊，咁唔好牙痛咁声啦。我自己呢都係尽量啊，即係除咗街市都仲係可能会，我都仲係要攞住啲可能买完海鲜咁会攞住啲袋之外，因为佢哋都要俾啦。咁但係其他地方呢都一概唔攞。有阵时呢冇袋嘅情况底下呢，我情愿自己用手攞啊，用手攞跟住去搭火车又成咁样。咁我都觉得为环保尽返一分力呢係相当之重要嘅。 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印象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少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收获为何只准陪我走，你注意过我已经清楚，世界太阔 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望见我，当你望见我，会碰碰那一个失眠的我。就算你是重要，如何能讲出需要，身边会缺少，还祈求多少需要、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望见我，当你望见我，会碰碰那一个身。 时间来到6:50，外面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继续生效的。接着的时间，我们来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张国荣，无需要太多 Love is in love 的一日八半啦，朝早啊，咁啊6:51有今天早上的职场 KOL 系列，有 IT 系列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啊，亦都邀请咗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我最近咧都遇到一个问题咧，就系手机可能真系开始老化，咁啊充电嘅时间咧都慢咗啊，咁啊唔知道会唔会咧嚟紧有啲新嘅科技同埋发明，可以令到我哋充电嘅时间咧可以再快啲咧？因为我电话有阵时咧，当佢插电嘅时候。佢又好好嘅，佢為咗我嘅電池着想咧，成日都話：你而家呢個充電咧，由呢一刻開始，咁啊大概計翻四小時，即係半夜可能3:00啊，咁佢就差完電噶啦。咁我瞓緊覺就話啫，但係有陣時可能我差緊，佢都同我咁講，日頭佢都咁講咧，我就覺得差電真係好慢、哦。如果想快啲差，唔知嚟緊有啲咩新方向咧？ 咁啊，啱啱咧，內地有間公司叫做 Realme 啊，咁啊出咗一部新嘅手機、哦。 係。 咁佢聲稱咧就9.5分左右咧就可以充滿成部電話。 嚇、哦！咁犀利，係個電話入邊，即係我哋而家正常用緊智能電話。 係，冇錯。 咁都可以咁快，咁個技術喺邊度咧？ 技術其實都是大同小異嘅啫，都是講緊我吸收的功力，即係吸收的 power 越多，咁啊時間就可以越短啦。咁所以咧，聲稱咧佢就可以咧充到咧240瓦嘅電力啊，咁所以變咗佢可以好快脆咧就充滿咗部手機啦。 哦，我哋香港係220啊嘛。 唔係兩樣嘢嚟嘅。 哦，兩樣嘢嚟嘅。 系啦，呢、這個係240瓦啊，咁啊，當然嗰個係你講嗰個係伏特啊，咁啊另一樣嘢嚟嘅。 啊，所以咧就要問一問阿陀，等啲聽眾都唔好一齊搞錯。 係啦，譬如啱啱最近新出咗啊，即係內地另一個品牌出咗部新嘅手機啊，咁、佢其實都係只有120瓦嘅功率啦，個輸入啊，個電力輸入，咁、所以咧變咗你見到佢而家係多咗成倍啊，咁所以相對地嘅速度咧就會快好多啦。 嗯，咁既然內地都有公司可以做到呢個咁快速嘅插電咯。其實不知道嚟緊，譬如歐美的公司嘅，佢哋又會不會可以朝住呢個方向，即係參考翻內地方面的新科技，又做到我哋經常都用的智能手機都可以快速插電咧？ 嗱，又唔好話參考，因為不嬲都講歐美是嚇領先全球噶嘛。 唔係㗎，有好多嘢，例如太陽能板都是內地領先的。 嗯，咁啊，當然係啊，呢方面嘅嘢，咁但係咁我會睇啦，咁啊快充其實都有好有唔好啦，咁啊。 呢、這個我諗相信歐美嘅國家佢哋都有衡量嘅，因為可能都會驚太衝得太快，嗰、那個電池究竟可唔可以負荷得到噶？咁啊，如果經常咁樣差、哦。咁啊，都係嗱，大家都係咁諗嘅啫。你差得多，咁啊用得多咯。咁啊變咗，可能就會有另一啲嘅情況出現咗。咁所以我相信，歐美唔係唔想跟隨嘅。咁只不過可能佢哋有自己嘅策略啦。 哦，咁係喎，你都帶出咗個問題，差得快會唔會爆炸爆得快咁樣嘅咧？ 會唔會爆炸爆得快咧？咁就唔可以咁樣講，最多爆炸機率會唔會高嘅啫？咁當然絕對會有安全性，佢哋考慮過，佢哋先至會咁樣去做嘅，而唔會夾硬嚟嘅。咁、當然啦，如果你會發覺充電嘅過程當中，個電話個即係佢個發熱啦嘅情況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咧，咁、就記緊啦，即刻唔好再插，同埋最好就真係好嚴重嘅話就即刻熄機啦。咁唔係咧，真係爆炸嘅時候咧，咁就好危險啦。 明白。咁講開啲新科技嘢，不如問埋阿陶啦。其實嗱，5G 我哋而家咧好多朋友都已經用緊㗎啦，內地嘅 5G 更加發展得咧就相當之完善添啦。咁其實唔知道咧，會唔會有啲即係山卡拉嘅地方嘅 5G 個收法都可以再進一步？因為我記得咧，阿圖都曾經解釋過 4G 嘅網絡咧，佢個發射站需要咧係冇咁多嘅，咁但係覆蓋範圍大啲，但係速度慢啲。5G 咧佢需要個發射站係多啲嘅，咁但係佢密集式嘅設計咧，亦都令到佢個速度咧可以比 4G 快好多。咁但係有啲地方真係非常之 shine cara 嘅喎，咁有冇辦法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咁內地亦都有公布到啊，佢哋咧成功利用無人機咧搭載嗰啲 5G 基站咧，咁就可以放喺個天空度咧，哇！令到方圆100公里嘅用户都可以用得到啊！ 方圆100公里都好长下、哦，咁如果佢100公里即系方圆100公里嘅话啦，咁即系代表佢set 多几个嘅话，可以涵佢嘅位置都好广泛、哦，成个香港只系需要几个无人机就已经可以覆盖到噶啦、哦。 系啊，冇错啊！嗱，以香港为例啊，咁啊大概可能1200平方公里咁样咧，其实要12个左右咧，其实应该已经可能就足够覆盖成个香港啦。 咁如果按照数字咁计嘅话啦，佢一个嘅无人机啊，嗰、那个嘅时间可以停留喺空中几耐度啊？ 咁佢呢度声称嘅，佢可以抵御咧呢个7级嘅强风啦。咁啊，另外咧。佢可以喺空中停留大概8个钟头嘅， 8个钟，即系我当佢一日咧，可能3更，即系早午晚3更，咁啊不断轮替嘅话咧，咦？咁似乎都唔系话唔可行、哦，咁啊有啲嘢飞喺个天空嗰度。 我谂二十四步啦，睇佢充电嘅能量啦，即系个要嘅时间啦。如果唔系，其实真系二十四步应该就可以搞掂噶啦。 系啦，即系最低限度，咁啊已经可以搞掂晒成个香港嘅5G，哇，好犀利！如果无人机咁都可以提供到呢啲5G 服务，咁相信嚟紧嗰个嘅科技嘅进步啊，甚至乎如果你话喺内地方面一啲比较上偏远少少嘅地区，嗰啲农村啊，或者喺啲山中间嗰啲咧，都有无人机可以覆盖到咧，咁啊好啦，真系偏远呢个地方，大家都可以人人有书读，人人有网上。 冇错。 咁啊，但系除咗呢个 AI 嘅无人机之外啦，咁啊，唔知道仲有乜啲新嘅科技又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最近咧，罗马尼亚佢啊邀请咗一个AI 嘅机械人咧，做佢顾问啊。 哦，顾问啊，即系佢哋罗马尼亚当地嘅政府都揾 AI 去到帮手做顾问。 系啊，冇错。咁佢咧声称咧就能够咧将佢当地嘅社交网络上面嗰啲资讯咧去吸收，然后咧去做一啲嘅分析啊。 系，咦？咁啊，都幾叻仔，識得利用網絡。我哋而家好多時都係話，例如一啲ChatGPT 嘅問題啦，大家唔準用。咁但我見到喺我哋鄰近嘅新加坡啦，咁佢哋政府亦都話大家係可以用呢啲 AI， 係政府、哦，政府用 AI 咧去到幫助佢哋處理一啲基本嘅文書處理，令到佢哋成個政府嘅速度更加快。咁因為羅馬尼亞佢用 AI 去到做佢哋嘅顧問嘅話咧，喺網絡上邊做好多唔同覆蓋啊。或者篩查嘅話咧，可能又可以令到佢哋出現某一個嘅新方向、哦。 係啊，冇錯啊，因為起碼我會覺得啦，能夠可以越快吸收到大氣嘅資訊咧，咁相對咧做一啲決策性嘅嘢咧，其實就會容易或者直接好多啦，費事好似兜好多彎又要好多時間咁樣。 咁未來嘅世界咧，咁照你睇都應該會係人類同 AI 去到互相合作啊，建設一個新社會嘅世界，算唔算係咧？ 冇錯啊，冇錯啊。咁另外啊，呢一个 AI 咧，除咗佢会搜集资料之外咧，佢亦都可以咧去问佢好多问题噶，系啊，关于政府上面嘅问题啦，咁都可以解答。咁所以变咗咧，即系起码又系悭咗，即系 你知道啦，香港仲係用緊熱線服務㗎嘛。咁如果可以取替呢啲嘅話呢，咁嗰啲人其實就可以調出嚟做其他更有用嘅嘢啦。 嗯，咁所以人類不斷進步啦吓，咁都可以問一下 AI 啦，到底有雞先定有蛋先，我都幾有興趣睇下佢會點答我。即係啲細路仔成日問嘅問題。係啊，可以試一下，或者你幫我撳下囉，撳完話返俾我聽啊。 嗯，冇問題。 係啦，咁我哋跟住咁多先，下個星期再講過，拜拜。 好，拜拜。 正系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九分啦，转头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转头我哋又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给予宽恕，又话如果整个铁路网络都安装咗远程监控系统，今次事件就唔会发生。政府很快会行动，并寻求欧盟和其他国家在改善铁路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和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骏马强！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齐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嘅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屋企啱啱烧咗电灯胆，等我买翻个新嘅先。 电灯胆都分好多种噶，有钨丝灯胆，有悭电胆，仲有发光二极管，即系 LED 灯胆。你谂住买边种啊？ 冇所谓啦，边只平咪买边只咯，悭啲嘛。 想悭就更加要识得拣啦。LED 灯胆相比悭电胆，能够节省40%嘅用电，而比起钨丝灯胆更加节省多达90%嘅用电。现时 LED 灯胆嘅标称寿命大约系15000至50000小时，比悭电胆长约3至6倍噶。 襟用咁多，咪可以悭到钱咯。 系噶 ，LED 灯胆唔止寿命长啲，亦都比较坚固耐用，而且唔同嘅型号亦可以有唔同嘅色彩变化，配合唔同用途需要。所以一于揀翻个合适嘅 LED 灯胆，耐用、悭电又环保。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就算风里浪。 港台电视三十一警星直播，提供最新罪案趋势，宣传防罪防骗资讯，并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的认识。警星直播，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7:08嘅时间啦，卜卜又继续咧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直播室啊，继续咧都有白权豪小伯喺度咁啊。交通组嘅同事今日朝头早嘅代表咧就系姑早晨， 卜卜早晨，小白 啊，呢个卜卜呢个声都几趣致， 系我嘅 tag 啦嘛，而家 我都唔记得咗边个 mix 咗呢、這个呢、這个 jingle， 我唔记得咗，我哋啲同事嚟嘅，唔系我 mix 嘅，但系都相当之有趣吓，卜卜好啦，咁啊，今日咧嘅交通情况朝头早系点咧？ OK， 好啊，咁提翻大家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尖沙咀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以及系白兰轩道绵登径同埋缅甸台系仍然封闭嘅。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慢车，龙尾果栏。咁仲有啲封路情况。受到爆水管影响，葵涌的梨树路去回城门水塘方向，跟住和宜合道中快线是仍然封闭。另外同样受到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回屯门码头方向，跟住友爱村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大家请改道行驶，就是这么多 了。如果是出入尖沙咀的朋友、都要特别留意那个封路了。 不过都几日的了，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 应该习惯了的了， 都惯了。 嗰、那個位置咧，咁都幾近，係尖東嗰邊，即係其實近梳士巴利公園附近嘅，咁唔算係喺正中間，即係都係邊咗噶啦。 係啊，大家都知咩？边栋楼噶啦， 都知啊，系啊， 系啊，我嗰日都有经过，都烧得几辣。 咁所以如果系驾驶人士或者巴士嗰啲，会唔会影响到噶、那個？ 巴士暂时我哋就冇收到啦，不应该冇巴士会驶到入去中间度。 系啊，都系弥敦道。 系啦，弥敦道开翻咁就应该系大致正常。 明白。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吓。咁嗰一带封路啦，亦都唔好谂住停低啊，挂住喺度影相啊，咁啊远观啊，咁样就。始终咧，即系警察或者消防都系工作紧嘅， 系啦，咁啊 调查紧，咁啊又会唔会有啲嘢，即系我自己咁谂啫，安全啲，会唔会啲突然间哇？突然間好大風嘅，咁你知佢燒過咁啊，會唔會有啲嘢再跌？咁唔知噶嘛， 唔知啦。 所以封路咧，就千祈唔好就係靠近啦。 唔係貪得意嘅，真係有嘢做緊嘅。 係啦，咁亦都唔好靠近啦嚇。 係啦，不過唔好靠近。嘅另外一樣嘢就喺隧道入邊啦。 哦，點樣啊？ 最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嗰條片？ 我有睇到嗰條片啊，係啊，係啦，嗰張相係啊。 隧道自由行嗰兩位，咁就如果有聽眾唔知嘅咧，就講一講啦。咁大約就有對中年嘅男女啦，俾人影到喺一條行車隧道嘅石博上面喺度行緊。咁咧隧道入邊係有車龍嘅，咁但係咧嗰對男女就落咗車，然後咧就對住某架車喺度手指指咁樣，係啦。咁但係唔知有網民就話懷疑塞車，咁佢兩位可能搭的士見到個標係咁跳，就頂唔順落車，就決定自己行咁樣嘅。 係。 咁詳細嘅位置係邊條隧道就真係唔知，不過我眼見就唔似嗰三條過海隧道嘅。咁但係。不過就要講翻啦，因為根據香港法例第368章《行車隧道政府規定》咧，行人、單車同埋三輪車等等咧，都係唔可以進入任何政府嘅行車隧道。咁違例咧，可以最高罰款5000蚊同埋監禁6個月嘅。咁即係譬如話，你之前都見過，好似嗰位。 Professor X 咁樣揸住架電動輪椅入嗰啲都係唔可以嘅，單車啊、三輪車嗰啲。唔似咩？ 似 佢劍啦， 系咁啊！隧道入边其实如果有呢一类型，即系佢都讲咗法例话咗唔得啦。 唔知点解会个司机又俾佢跳车嗰下又奇怪。 嗱，个司机未必俾佢跳车嘅，咁呢个 佢假开啊嘛。 因为如果乘客要强行落车，司机佢又阻止唔到。 咁系 咁，如果佢即系手指指嘅，咁又有个讲法就系话啊，系唔系个司机都已经奉劝咗你唔可以喺度落车噶咁样？可能因为佢即系学你话斋啦，睇到就系哇个表系咁跳，个心又系咁跳，咁啊即系慌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就觉得喂，我冇理由系咁俾噶。于是乎就喺嗰度就强行落车，司机阻止咗佢，你唔可以落车噶。 咁佢就指翻 破口大骂， 冇错， 系啦。咁唔知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啦？不过即系既然交通规则都讲咗唔可以咁样落车咧。其实一定有原因，因为你喺个隧道入边 好危险嘅， 一零系又危险啦。咁而且咧，你喺个隧道入边，你条隧道都好长噶、 哦。可能佢哋系玩开马拉松嘅咧。 你马拉松都系啊，咁嗰度啲车架架都喺度停喺度。其实咧，我自己都觉得咧，隧道入边嘅空气就唔系咁理想嘅。如果你就咁落车嘅话咧，我觉得系啊，真系闻废气啊。 你唔同。跑馬拉松封嗰條西隧俾你行喎， 係啊係啊，如果你封咗嘅話，咁、啊、你梗係 冇所謂啦， 跑都跑得舒服啲啦。咁嗰度即係又冇廢氣又剩咁、啊、樣，咁就算大頭嗰啲車佢都而家行電動噶啦嘛。 係啊，咁另外咁我就八卦啦，咁睇埋嗰條法例其實有啲咩唔俾嘅。 嗯， 咁原來咧隧道入邊係唔俾。用高燈啦，唔俾響安啦，唔俾超速就大家都知道，但原來係唔俾低過。用25公里行驶，即是你不可以慢过25公里的、 哦、 即是你不要想着在拉龙、 啊、 拉得很离谱、 啊。而这个呢都要讲一讲、嗯、就是有些驾驶人士可能即阿姑都是驾驶人士嘛。那有些、行车中的时候呢、嗯、我都见到有些车呢是特别慢。例如在高速公路那条路如果是譬如吐露港这样讲那条路可能是行100的嘛。咁有啲車咧，佢真係行40啊、50啊，咁其實係會 某程度上係一個危險， 好危險噶。 你唔好以為超速先危險， 係啊， 其實你咁慢都真係好危險。 所以咧，要即係你呢個提醒好啊，唔好淨係諗住話佢嗰度一百，我唔超過100咪得咯。咁、 啊、 其實佢冇理由佢冇寫低就話你最低時速要幾多啫。 應該你攞得車牌，你應該一個成人，你應該會有一個正常嘅思維嘅。係 啦 係 啦，咁隧道嗰度都頭先阿姑都講咗，唔可以低過時速25啊嘛，即係合理嘅情況，等下你塞車咁。咁就冇得講 啦。咁但係即係唔好你自己前面就闊到冇人有，但係你自己就行25，行10咁樣。 咁真係講唔通，咁亦都影響後面嘅車同埋嗰個安全性。 係啦。 咁、啊、所以呢啲大家都留意呀。 冇錯，仲有如果你以唔夠油嘅車行駛呢都有機會觸犯法例喎。即係譬如話你明知你自己一架車已經冇油㗎啦，你揀入隧道其實都唔啱嘅。咁、 嗯、 另外裝住1、2、5類危險品啦，或者喺車喺條隧道入邊換胎或者整車其實都唔得嘅，不過大家都知噶啦，有啲嘢。 係。 另外某啲管制區，譬如話青沙同埋青馬咧，你都要遵守翻有相應嘅規矩嘅。不過如果大家係正正常常行車就應該冇問題嘅，唔使擔心。 係啦，大家都揸車揸咁多年啦，個個醒目仔醒目女， 冇錯， 又唔會無啦啦落車噶啦。 聽得神光都係醒目仔。 咁梗係啦， 冇錯，做得神光都係。 原本唔醒目嘅聽完都醒目啦。 做得神光嘅都係醒目仔女。 啱啊啱啊， 冇錯。 倾住咁多先，好等紧啦， 冇错， 唔该晒阿姑。好，出边嘅天气又点样？问一问啊，欧善，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早 晨 啊，我见到天都光晒啦，系嘛？ 系啊，咁啊，太阳出来了啦，咁啊，真系好能够感受到嗰种咧春暖花开，因为见到路边咧已经有好多花都开咗出嚟咯，而且都。好茂密下喎、啊，開得即係除咗啲綠葉好茂密咧，跟住啲花朵咯，亦都咧開得啊好綫麗啊，要用呢啲文藝。 係啊係啊，喂你個御苑啊，下低都開曬啲黃花風鈴木咯喎。 係啊，真係好靚啊！頭先經過嘅時候都覺得啊，轉個頭做完節目咧都要影翻張靚相，打張靚卡咁樣啊，等咧啱噶，有陣時你喺社交平台放咧，唔係淨係放負啊嘛， 係啊， 有陣時放呢啲正面啲嘅嘢啊，放下太陽啊，放下呢啲靚嘅花啊，咁啊令到咧身邊啊，即係 follow 你嘅人啊，睇你嘅人咧，都會覺得啊好靚喎啲嘢，咁啊感受到當中嘅正能量同埋快樂咯，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有啲人 成日放埋啲相陰陰沉沉咁 樣， 咁啊 unfollow 佢啦，直情上係咪睇得到嘅話，咁、希望今日大家咧，即係天氣好啊，打張靚卡啦，精精神神又翻工又翻學啦。星期一嘅早上，希望大家咧已經充滿能量， 迎接 新嘅一個星期啦。 好，唔該曬，咁啊，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嚇。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係咁嘅。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非常乾燥同埋温暖啦。今日市區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24度，新界喺呢個時候咧就唔係低啦，係新界再高多一兩度。咁啊，就新界都去到26度噶咯。咁啊，吹和緩嘅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咁啊，日夜温差亦都係較大噶。早上嘅时间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中级度嘅水平，咁啊4至5嘅。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早上嘅时间咧都已经生效紧噶啦。好，咁啊而家嚟到朝头早嘅7:18啊，有我哋神光大学听听先。 神光大学。 早晨，早晨，精伟， 早晨啊！ 我哋上集有预告过啦，因为寻日咧就系 APA 啊，香港演艺学院嘅 Open Day 开放日。哇，其实我哋大家都系 APA 嘅旧同学啦， 系 讲下我哋当年啲 Open Day 系点样样咯？ 你哋戏剧学系当年要做啲咩咧？ 我嗰阵时咧，就算系最入門嘅一個班，即係 Deep One 嘅學生 ，Diploma One 嘅學生咧，都會有少少戲可以做下嘅。即係除咗係做迎賓之外咧，都會梗有一個小小嘅演出嘅片段仔可以參與一下嘅。咁我嗰陣時咧，我就記得我哋係其中有一班，有大概差唔多半班嘅同學仔咧，都係做一個戲嘅。咁就係做喺俾啲唔同嚟參觀嘅人士去欣賞一下咯。 系，咁我记得咧，我当年都好精彩下噶，喺呢、這个即系 open day 嘅情况之下，咁即系读咁多年，你做咗咁多年啦，正如你话斋啦，即系第一年嘅同学仔咧，其实都已经要帮手参与噶啦吓，咁嗰阵时咧，我记得我自己咧就做过纸钗记啦。我第一次做纸钗戏嘅那个叫做十钗呢一场。十差呢一场就好经典啦，咁啊，即系我系做多多，我嗰阵时咧就系做李益呢个角色吓，做男仔。咁嗰阵时咧，仲要好刺激地咧，佢今年咧就冇啦，佢寻日嘅节目咧就已经系都系喺剧院度做吓，同埋喺排练室入面做。咁当年咧我哋都有嘅，即系喺剧院同埋排练室都有呢啲演出，但系我嗰阵时做嘅即系纸钗记嗰个折纸戏咧。我是在大堂度做的。 去 地下大堂啊。即是如果大家去香港演藝學院的话呢，即是如果昨天没有去到的话呢，有机会就再经过一下啦，大家可以去望下。其实地下大堂即室内啦，地下大堂嗰度入面呢，就在正个 lift 出面背住嗰度呢，那个空间嗰度做囉。 哇，点解会摆喺嗰度做嘅？ 刺激囉，即吸引人嘅真係。好， 即好一入嚟就见到你做。 件事好似商场嗰啲 show 咁样呢，即係喺个中庭嗰度呢，你明唔明啊？中庭入面咧，即系广纳观众咁样咧，咁真系好多人企晒喺度咁样睇嘅。 哇！ 咁啊，即系因为短啫嘛，即系嗰个戏都大概15分钟咁样啦，10分钟到啦 ，around 吓。 系。 咁啊，即系变相咧，即系刺激噶，即系你咁多人咁样企喺度睇你啊，同埋一个唔系好正式剧场咁样嘅一个地方嘛。咁对于我哋嚟讲，都系一个小挑战嚟嘅，因为所有嘢即係嗰個空間又細啲啦，咁當然身段就相對減一啲，唔好行咁多路啦。咁但係咧就係、是、一個好好嘅挑戰啦，俾我哋當年做學生嘅時候嚇、啊，即係你又第一嘗試下擔下主角仔咁樣啦嚇。咁、啊、第二咧就係、是、即係啊，你又要喺一個咁樣新嘅環境去嘗試啦。第三咧就係、是、即係成個空間你唔同嘅觀眾哇咁樣望住你啦，即係呢樣嘢咧又係即係好特別嘅，同埋。你都知演藝學院有一個特色噶嘛，就係、是、咁多個學院咧係一齊 blip 啦喺度嘈，仲要嗰日係開放日，係咪？ 同步發生嘅係啊， 冇錯，所有嘢係同步發生嘅。咁你嗰個騷擾程度咧，啊，我哋就算無論戲劇又好，粵劇又好啦，所有嘅表演藝術啦，學嘅第一樣嘢係咩啊？ 专注集中， 系啦， 系咪？你一定要集中嘅，你先至可以做到你嘅演出嘅。咁啊，呢个咧真系一个非常好嘅挑战啊！我真系谂起嗰阵时咧都系好开心嘅。咁啊，另外咧之后有后屘几年咧都有尝试过帮手咧，就即系基本上算系守住喺我哋嗰时五楼啊嘛。咁啊，啱啱寻日都有喺五楼咧，都有好多示范嘅演出嘅。咁啊，即系当然而家我冇做啦。咁但系咧，当年自己读紧书嘅时候咧，我都系试过，我都唔记得一年定两年啦，就系帮手守住呢个排练室入面咧，就系即系当佢哋做示范嘅时候咧，就帮手做司仪啊，即系咁啊嚟到去一路去介绍啊，一路去讲啊，咁样即系每一个范畴到底点样啦。咁其实咧有一啲节目咧，即系同我当年都差唔多嘅，即系寻日就系即系嗰啲即系粤曲嘅演唱示范啦，戏曲身段嘅示范啦，基本功嘅示范啦，锣鼓嘅演奏啦，咁啊，即系呢啲咧都系一个嘅基本啊，即系喺戏曲嚟到做推广入面咧，非常之好嘅状况咧，嚟到介绍下俾大家听，到底即系粤剧入面嘅一啲元素到底系点吓。咁之后咧，另外咧，即系寻日亦都有呢个英烈剑中剑之打点啊吓，呢啲都系咧折子戏嘅选段嚟嘅，同埋三叉口吓，咁啊即系等同就系当年我做紫钗记咁样，即系一样咯吓。即系只不过每年啲剧目有啲唔同，但系咧寻日嗰次咧就系有啲唔同嘅特别情况，就因为我哋嗰个 covid 嘅问题啊吓，新冠状况啊，咁咧变咗就系有成三年咧都冇呢个实体嘅。即系演艺嘅开放日啦，咁啊，寻日咧即系终于都有啦，咁啊，所以咧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啦。我谂亦都系即系大家都好兴奋啦，咁啊，即系有幸读书都系四年啫嘛，佢哋而家都系四年入面，你有三年都可能冇得做实体咧。其实哎呀，对啲同学仔嚟到讲咧，都系一个少少遗憾咁样啦，即系都系一个盛事嚟嘅，我觉得都系演艺学院入面一个盛事。咁所以咧，即系啱啱咧，咁啊，即系都成功地发生啦，咁啊，即系好开心。即系我哋有共同背景咧，即系到我哋呢啲十 X 年之后咧，即系喺度讲翻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有回忆嚟嘅。 系噶，哪怕系当年读紧书嘅时候咧，去做紧一啲上堂嘅示范，即系等嚟到嘅观众可以当系扮观课咁样样咧，都已经好开心噶啦。当年我都曾经试过做呢个 voice 堂啊，声艺堂嘅其中一个示范学生，已经觉得好威噶啦，自己都话代表演艺学院去话俾其他人睇，原来我哋平时上堂就系咁嘅样噶咯，咁所以真系都好开心啊！学你话斋，三年之后终于都有机会咧，可以俾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 冇错啊，同埋咧，即系我哋嘅学校系由净系得湾仔个演艺学院咧，咁同埋就有呢个薄扶林嘅八大里古迹校园啊嘛，咁呢两个其实都有开放到嘅。如果冇去到嘅朋友仔唔使担心，咪下年仲有，年年都有嘅，其实系。咁大家只要记得呢个三月，基本上 附近啦， 基本上啦，我冇印象。都是锁定了在第一个礼拜的，即都是三月的第一个礼拜，基本上就是这个开放日其实星期日第一个星期日，所以呢现在还好好安排，他们有专车直送的，即在湾仔那里有 shuttle， 是有 shuttle 会车过去八达里那边的。咁所以即系大家喺七个钟入面，即系你攞完你自己嗰啲嘅嗰啲叫做咩时间表吓，自己规划下自己点样游走咁多学院，你想你抽啲节目出嚟睇咧，你就可以规划一下咁样咯。 咁希望下年大家演艺见啦。 冇错冇错。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m driving me crazy. 当你偷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句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有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数据的是你，却决定让我猜，不停摆左摇右，难捉的变幻球，还望你破一串窗口。 想呼救，有这种眼悔吗？有男孩从来不擅长暧昧时解读对手。Drop a hint, yeah. Just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What's on your mind, girl? 有些爱情那精彩，聪明的人不贪快，胜负观情路上试探，明天将勇敢的概率多大？傻傻地像少女，偏是我正渴望着正。I'm gonna time, baby. No reply in between our lines. That's what you want, maybe. 地位特权经已在手，非我们这种亲口，死不界定。谈恋爱或做朋友，何处入手？其实我好想呼救，有这种隐晦密友，男孩从来不擅长。 时间嚟到早上7:29啊，揾到听到呢一首嘅歌曲嘅 Anson 边嘅聪明豆啊，17度嘅气温啊吓，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央视报道，习近平在会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和推动发展，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高质量为追求。习近平又强调，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深入转变发展方式，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加快完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医管局证实青山医院一个病房去年11月底有石屎由天花剥落，冇病人同埋職員受傷，但未有披露有關石屎嘅大細。醫管局引述顧問報告估計，事發病房對上樓層嘅喉管曾經出現滲漏，導致石屎鬆脱跌落。 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指情况罕见，又批评医管局事隔大约三个月都没有公布事件，质疑涉及隐瞒，认为今次意外严重，医管局需要尽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同埋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同埋诊所等作安全检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每日讲话中承认，乌克兰军方在东部顿巴斯地区，包括重镇巴克穆特，正面对痛苦和困难的战役。他感謝部隊擊退襲擊，破壞了敵人的陣地和後勤，保護了烏克蘭的邊界和城市。他要特別讚揚這些士兵的勇敢和堅毅不屈。烏克蘭軍方就表示，俄軍仍然試圖包圍巴克穆特，但是烏軍已經擊退俄軍的進攻。至於烏克蘭其他地區亦繼續受到俄軍攻擊，其中北部哈爾科夫城鎮夫皮揚斯克據報有至少五間房屋被俄軍炮擊之後起火，造成一名65歲男子死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天晴，日間非常乾燥和溫暖，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有顾先提翻你，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尖沙咀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以及系白兰轩道绵登径同埋缅甸台系仍然封闭，咁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喺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系车多繁忙，龙尾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系挤塞，龙尾喺万公屋。封路情况，屯门乡事会路由于爆水管，屯门乡事会路去返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感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已经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喂，你屋企 WiFi 系咩名啊？ 攞你电话嚟啦，我帮你揾啦。嗱，呢个有我个名嘅就系啦，密码就系1234。 唔会跟住系 A B C D 系嘛？ 吓，你点解会知噶？ 吓，我随口噏噶咋？你点解会用呢啲咁容易俾人撞到嘅密码噶？要保护屋企个 WiFi 网络，我哋要设定一个高强度 WiFi 密码，即系密码系最少八个位啦，包括数字、英文字母同埋符号。另外，我见你虽然呢就有更改路由器预设嘅 WiFi 名称，即系 SSID， 不过呢个名系唔应该涉及个人信息，即系例如姓氏啊、昵称嗰啲噶。 乜原来有咁多嘢要注意噶？仲有冇其他？趁你而家喺度，我一次过改晒佢哋。 仲有路由器嘅预设管理员名称同埋密码都改埋啊！等我睇下先，你个路由器又拣得几好、啊，支援现行 WiFi 网络传输标准，但系都要记得定期更新路由器硬体啊！ 知道，我呢个路由器咧真系几好噶，我仲下载咗佢嘅官方管理应用程式，咁就可以睇下有咩装置连接咗我个网络。 除了咁之外咧，你可以用个应用程式嚟中断不明连接同埋封锁来历不明或者可疑嘅装置。最后可以嘅话咧，不妨隐藏埋你嘅 SSID 啦。 明白晒。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义台话你知。 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经完结。而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已经停止服务。未换证或领证的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事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要换证的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号召全港喵星人、汪星人扮靓靓为港台庆祝生日， 为庆祝公共广播95年，诚邀各路猫同狗奴发挥创意，为宠物精心打扮，参加公共广播95年一世睇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 打扮至靓至出位的毛孩仲有机会上台行 catwalk， 角逐最佳造型大奖。 3月20号就截止报名，详情即上港台网页、Facebook 同 IG 专页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56%啊，睇睇先。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大家睇住啊。今日间系非常之干燥同埋温暖嘅，市区最高温度去到24度啊。咁当然嘅新界再高一两度啦。睇睇未来啦，大致一两日咧都系天晴嘅，日间干燥，日夜温差仍然较大。 系啊，咁又问下两位拍档啦。咁一个礼拜过去了，今日礼拜一啦，礼拜六日有冇去边度玩下 ？Happy。 Happy 系咪啊？ 佢 Happy 做啲自己好中意做嘅事，哦，沉醉喺玩具嘅世界， 欣赏自己屋企嘅珍品。 好啊，唔系，出咗去， 系咩？ 就是，出咗去欣赏人哋嘅玩具嘅， 真系啊！ 系啊，连咗几日 展览咁样， 展览咁样，连咗几日咁样，都去咗去贡下咁样咯。 好啊，好啊，咁啊，开心又好啊，见到钟哥一年嘅满足。小白有冇去玩啊？礼拜六日， 我冇啊， 系啊， 因为礼拜日咧就屋企嘅姐姐就放假，咁我就做咗姐姐。 哦，唔紧要啦，留喺屋企都开心嘅，照顾下小朋友。 虽然即系寻日都有出去啦，咁啊带啲小朋友出去，佢哋有啲活动，咁我又除咗做姐姐之外，仲要做司机啦， 系 系啦，咁啊随传随到啦，准备定冧嘅电话啦， 系啦， 一打电话嚟嘅时候，冧我已经 ready 啦，系啊，而家已经去到门口啦，你俾一份做我，我喺桥底 stand by 咁样啦。 但我相信姐姐讲嘅广东话系正过你嘅， 系啊，你嗰啲加入咗 acting 模式啫，系咪先？礼拜六日咧就香港都好多开心嘢发生，包括。Coco Frap 啦，系啊，虽然啲人乱咁抌胶杯啦，第一日， Mila 都有嚟，我自己好中意一个日本女歌手， 哇，好靓嗰个女仔， 好靓， 佢系唱《鬼灭之刃》噶嘛，系咪？ 佢嚟紧会唱《鬼灭之刃》， 会唱， 佢嚟紧同一对如果冇记错啦，系 Back Number 一齐拍住唱《鬼灭》最新嘅主题歌曲，好似嚟紧4月，好似系， 好似系嘛， 系啦，咁啊，第一日 Coco Frap 咧就抌胶杯啦，俾人谴责啦，啲人即系乱咁抌嘢啦，第二日咧完全冇晒人抌啦，即系只要闹一日咧就即刻改善咗， 一开始冇要人闹啊嘛，真系麻烦。 我以为连人都冇埋添，有人 有， 但系唔抌嘢啫，咁咪 好 咯， 好多好多，即系唔随地抌嘢啊。因为我估随地抌嘢呢个都唔系属于香港人嘅传统习俗。 其实我哋好文明噶嘛， 所以唔系好理解啦。咁总之之后嗰两日show time show day 咧就冇呢啲事啦。咁啊，琴日利物浦啊7-0大炒曼联啦， 呢个 咁啊亦都振奋人心啦，系咪先？咁啊嗱，呢啲系球迷或者音乐迷啦。咁如果你话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咧，有阵时都会喂唔识路，会问路。今日咧好想聚焦讲下呢一单嘅新闻啊。咁网络上疯传咧，一间油麻地嘅便利店就贴出告示啦。个告示系咩呢？问路费1次$10，本公司及店铺员工咧，并没有义务和责任提供道路指引服务啊！如果态度不好咧，那是应该的，咁样没有谁欠谁咁样啊！直情系咁样打出嚟嘅，咁样 咁便利店嚟噶， 系啦，佢系间便利店嚟啊！话说系点样咧？因为有啲中港车嘅车站啊，变咗位，变咗位，原先咧喺A 地方嘅，依家咧就过咗条马路先系咁样啦，咁跟住个个人去到买完飞咧就唔知点样搭呢啲中港直通巴咁啊！店员咧都好夸张，其中一名咧化名唔好读啦，既然佢都化名，何必读佢个名出嚟咧？就话咧，经常有人咧冇礼貌咁样咧，问路咁啊，一日入面咧超过咧100人问啊，咁样啊，咁都几夸张。嗱，两位拍档，你哋点睇呢一单新闻咧？ 第一样嘢，如果有100个人去问啊，即系真系如佢所述，有100个人问，咁其实咧，我第一样嘢谂咧就系嗰、那个系咪跨境巴士啊？ 系啊。 跨境巴士公司做得差咯， 哦系啊，系啊， 咁有乜理由有咁多人揾唔到嗰个新嘅巴士站头喺边度先？ 吓， 系啊，咁如果系揾容易揾嘅，咁应该冇人问路啦。 系啊， 咁多人问，我觉得第一个应该佢要负责先咯。 系啊， 咁佢应该譬如佢摆个人喺度又好，又或者咩都有个更清晰嘅指示又好，话俾人听站头转咗，咁唔好烦到人啦。第一，第二咧，咁就系翻去就话欧讲。个态度问题，即系问人嗰个人咧，问人个态度问题。如果个态度系好嘅，唔该前唔该后，又应该冇乜嘢纠纷 啦。 系啊，咁即系可能系巴士站喺边啊？ 系啊， 清楚啲啊，即系可能系咁样态度，咁先至会引起嗰啲咁样嘅矛盾嘅啫。 系啊，嗰个愤怒。咁钟哥讲得啱。其实咧嗱，而家我见到嗰个便利店，佢系谂住佢有写到明系张纸啫，咩收钱？我记得 话问路费一次，你哋都应该有睇过啦。近呢一两日 佢系咩 问网络 系啦，问路费佢系收10蚊。其实佢啱嘅，即系如果佢系如果佢有100个人问。佢收10蚊一个嘅话咧，其实佢一日佢都赚多1000蚊。咁当然嗰个唔系佢自己公司本身嘅本业啦。 系 好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因为嗰间公司即系嗰个叫做直通巴公司咧，其实佢应该最大责任一种嗰个谂就系佢应该鸡乸咁大只字话俾人听佢喺边度。咁可能佢就系话我喺网上面讲咗，我喺原本个巴士站亦都贴咗出嚟。咁仲有咁多人问路，即系咩？即系唔够咯，即系仲有好多人咧系搵唔到个巴士站。 如果譬如话可能嗰啲可能巴士公司就会讲啦。哎、我都唔知啲人喺边度问路噶，嗱唔使担心，而家未讲俾你听， 系咯，系 便利店咯， 便利店门口系啦， 咁你便利店门口动个牌或者摆个人喺度， 系啊， 话俾人， 佢应该有翻啲心意俾翻便利店，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巴士公司， 我又觉得唔使，调翻转头，我觉得嗰个便利店咧，亦唔好咁样写，正话阿小白讲，横掂都系喂。一个人10蚊，100个人1000蚊，不如写到明就话我哋欢迎你问，非常欢迎，乐于每人 只要你俾钱就得， 俾钱就得啦， 系俾钱就得啦，横 掂都系啦，不如赚埋佢啦。 如果咧佢便利店咧，佢而家就话佢赚10蚊，佢都可以当你每日都有1000蚊多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佢将个 angle 转一转咧，例如佢话问路嘅时候咧。就由得嗰啲嘅叫做問路嘅朋友就自己放低啲心意，然後佢將個心意轉咗做 charity， 即係做慈善咧。哇，件事個 angle 就靚仔好多。 係，不過即係店主都出嚟講噶啦，話其實佢哋唔係想收錢嘅，佢哋係唔想答人哋問題咁多。因為點解咧？有啲店員都有話，其實咧常常地咧便利店已經多人去買嘢噶啦，咁咧佢喺問你嗰一 抽問題，你都知做 cashier 或者做收款員咧、收銀員嘅時候，佢要問你有冇乜乜乜積分，乜乜乜有冇儲錢，乜、即係有好多問題問噶啦嘛。跟住又 而家仲要問你係咪要交代啊？ 係啦，跟住又話呢一期咧五蚊買到朱古力啊，佢已經要問四個問題啦，佢仲要答翻你一個問題。咁你成個便利店，便利店就係為咗貪快啊嘛。有陣時真係嘅，大家入到便利店咧，見到長龍咧唔入噶咯，即係見到多人咧等兩等咧，你會放翻低你原先想買嗰支水咧、你唔買，我係咁啊，我一定係咁。 係啊，所以先炒開拗一句咧，我有陣時入到啲便利店我都想快， 係啊， 我入到去俾錢嘅時候咧，我主動啊，我主動同佢講唔要膠袋，冇積分，乜嘢都唔要，篤完走。佢對住我笑啊，佢開心 啊，佢可能想問下你係咪做晨光第一次嗰個發源號咧？你咁樣就失卻咗好多人情嚟啦。 因為點解咧？ 你俾佢問下嘢啦。 因為附近仲有其他人排隊啊，佢又我 feel 到佢已經其實佢都唔想問噶啦。佢每一次問嘅時候咧，佢都係冇靈魂。咁我就幫佢答咗，我唔要，我冇積分。 而家時間咁早啊，我都即係要多謝一個人先啊，即係大家支持啊。咁上個禮拜咧有一日，咁我去跑馬地，咁去一個地方約咗人啦。跟住我又唔係太熟啲路，泊咗個車之後咧，咁附近有個油站。咁我即係方圓數里最近都係個油站啦。咁我走去個油站度問路，即係正話就係咁問路。好彩佢冇收我錢啫，咁樣問路咧。咁跟住咧問喺出邊嗰個油站師傅，咁佢就話：佢都唔係太清楚。跟住突然之間我話：唔該，諗住走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有把女聲喺嗰、那個即係油站裏邊都係一個便利店嚟噶嘛，走出嚟。你係咪想去邊度啊？嗱，你呢度行落去，行到去篤篤嗰度咧，一轉右嗰條街就係噶啦。跟住我，唔該曬你，唔該曬你啊。跟住我話，佢嗰個姐姐就話啦，我朝朝都有聽你做節目嘅，你做節目好好聽啊，即刻個心即刻。 哦，系啊，系啊，香港好多 混乱啊， 好人好事。我前排我同阿 O 讲，我前排去即系港岛嗰边有个叫石排湾村啊嘛。即系老实讲，我唔系成日出现喺嗰一带嘅。咁因为我又冇揸车去啦，因为我发觉铁路真系好方便。我喺金钟转几个站，我已经去到啦。咁但系咧，原来喺黄竹坑嗰度有架小巴就去到呢个村嘅。咁我唔识啦，我喺港铁站入边问港铁站嘅职员，咁佢咧都净系同我讲喺下低会搭到小巴。佢讲呢句咋？身边已经有一位嘅姐姐同我讲：，喂，你可以跟住我，我都系去石排湾村，你同我一齐上车，就系咁样。其实香港真系好多好人噶， 所以即系其实咧，问路费咧，本该真系唔应该收嘅。嗱，好老实讲，但系咧，你太多太频密，你一日超过100个人，我估计咧，其实即系阿店主都出嚟讲，其实佢哋唔系真心想收钱嘅。我做多。啲生意仲好啦， 同埋好忙便利店，你收貨又係自己執貨又 係 自己， 佢都有講啊，講埋個結果出嚟先啦，就係咧，即係佢哋黏咗呢張紙出嚟咧，問號問路嘅人咧就減少咗咧三分二啦， 咦？咁但係個三分一有冇俾錢先？佢三分繼續問，其實佢哋有冇俾錢？ 其實我估佢唔係雷厲風行地要收錢。嗱，佢下邊都有啲指引，就係話如果你禮貌咁問，可能唔收啊。即係你有陣時你又惡形惡相咁樣，跟住又問，同埋人哋真係冇責任一定要答你噶嘛。我啲朋友譬如做化妝品店咧，喺尖沙咀個商場入面做咧，佢真係日日都有人問佢。其他嗰啲鋪頭喺邊嘅？佢日日都起碼要搭三四十次嘅，搭到係佢仲熟過即係自己公司啲 product 咯。佢都覺得係好無理嘅。有陣時佢哋心情唔好，仲會亂指人哋去添。咁但當然啦，我就話喂，咁你唔好亂指，但係你試下做我啊，你可能都會亂指嘅。咁呢個係一個心理嘅調配嚟嘅。我哋喺旁邊。坐看雲起，梗係覺得嚇、你應該好人啦、啊，你應該答人啦、啊， 本身份工都唔 係 幫人解路噶嘛、 啊。你真係答到惡形惡相咁樣答到你第36次，可能我都會有啲壞心地、壞脾氣出咗嚟，就係話唔係嗰度噶，喺廁所轉入啦，係啊，你就會揾到你嗰間鋪頭啦。 都即係呢單新聞就睇到咧，香港另外有一個行業啊，真係式微嘅。即係報紙檔，因為以前問路通常問報紙檔嘅，即係好多報紙檔喺度就問，我想去邊條街啊？點樣去啊？佢哋一定會知嘅。咁而家要問，去到揾便利店，即係其實報紙檔真係越嚟越少。 係啊，我之前咧喺尖沙咀碼頭嗰度咪仲有報紙檔嘅。我行過嘅時候咧，我咁啱我仔仔喺側邊。 我同我姐姐特登去报纸档嗰度买嘢，因为佢问我呢系做咩噶，我真系要解释俾佢听咩系报纸档。 嗯，咁啊睇下大家即系可唔可以礼拜一嘅时候储翻啲正能量， 系啊， 输出翻啲好心地出去啦。嗯，可能咧，你答一答人哋咧路边嘅问题咧，一段良缘咧就咁结成噶啦，所以唔好吝啬啊，自己咧即系叫做答人哋问题嘅啲善心啦。 系啊系啊，咁善心咧其实就全世界都有好多嘅。咁另外呢个善心咧，我觉得都好值得我哋去拍手去到鼓励。原因嗱，呢个发生喺日本嘅，日本个地方咧，咁佢自己有个伯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有个伯伯咧，其实佢一直以嚟佢都系做一个饺子嘅生意。咁佢做饺子嘅生意咧，咁佢就有个善心就系点咧？咁有啲客人咧，可能真系冇钱，但系冇钱又走咗入去食嘢。咁好多年之前咧，就已经开始咁样，冇钱入去食嘢，咁咪即系食霸王餐咯。佢话佢都明白到有啲人真系好困难。咁于是乎咧，佢就有个规矩嘅，有规矩佢写咗个铺头入边个，如果你冇钱食饭嘅话咧，你帮我洗碗洗30分钟，当找咗条数佢。好啦，咁但系其实前几年咧。咁啊，亦都生意又差咗啦，因为有疫情嘅关系，咁佢亦都将即係出去食嘢嘅人亦都少咗啦，咁佢将呢个規矩收起咗啦，即係照样正常营业啦咁样。咁呢个伯伯呢其实都年事已高，都成70岁，如果我印象冇错嘅话。咁佢呢就喺啱啱呢段时间呢，好似上个礼拜到佢再将呢一个嘅呢个 rule, 呢个規矩呢 放翻喺佢鋪得入邊，因為佢發現咧，因為而家大家我哋成日就去日本玩啊，有好多朋友都話去啦，咁但係其實日本嘅經濟咧係差嘅，都真係幾差添，咁所以咧，我甚至乎我有啲日本朋友都同我講，佢話佢哋都係好直接同我講，佢話而家最有錢嘅唔係日本人，唔係香港人，佢話最有錢嘅真係即係中國人，即係喺內地嘅中國人，佢話消費力真係好強，咁佢哋都話到咁強嘅即係佢哋自己日本經濟咁差咧，都多咗好多人咧係。即係三餐咧，都唔可以話好富足啊！有陣時可能咧，譬如佢哋點樣生活咧？超級市場去到黃昏嘅時間咧，一定係最多人嘅 減價啊嘛！ 減價貨，甚至乎嗰啲，因為嗰日本好多食魚生噶嘛，咁啲魚生咧去到黃昏嘅時候唔賣咧。咁有機會會抌嘅，咁佢真係可以由1000 yen 減到可能係300 yen，咁去到嗰啲位咧，你發覺有啲人咧就開始會喺個超級市場嗰度徘徊啊、流連啊，就係等佢哋嗰個價錢一改嘅時候咧，就去買嘅。咁超級市場有陣時都知道嘅，咁但係佢哋都唔會話特登哦咁，我知你想買，我偏唔會 mark 翻低個價，佢哋都係照樣按夠鐘啦，可能5点钟佢就照抌個印落去，等啲人去買。咁而家呢個伯伯呢間鋪頭呢個伯伯，佢就見到咧，其實經濟咁差，又多咗人唔夠飯食，佢將呢個 rule 擺翻出嚟，就係如果有人去到諗住真係食嘢，食完啲餃子啦，冇錢俾嘅。都是入去厨房嗰度洗碗洗15分钟，洗30分钟，咁你就走啦咁样。其实呢个咧，我觉得真系好有善心嘅一件事。 系，不过要洗得干净， 要洗得干净啦。 可能有啲人弃洗咁样，哎呀，食完啲饺子我弃洗先。 我谂唔会嘅，系嘛？你入到入去，你食咗个伯伯嘅饺子，咁你个心真系有啲多谢佢嘅感觉。 其实你一路讲咧，我心就喺度谂紧大阪嗰啲饺子啦，已经。我唔系谂紧你讲紧嘅好人好事，你一路讲咧，我今朝咧成个脑咧都系日式嗰啲饺子啊，啲饺子汁啊， 你自己可以整噶嘛， 系啊， 佢哋嗰啲有已经有嗰啲急冻， 系啊， 可以买翻 佢急冻嗰只都好方便啊，系啊， 咁你点样可以整到成饼咁样咧？又要有啲技巧。你又识系嘛？你又识啊？你识啊？倒个听下你 讲啊！倒个酱油底喺度，煎咗佢，跟住你倒翻出嚟嘅时候咧，要一定要搵平底镬煎 啊！用中国人嗰啲镬唔得噶， 唔得嘅， 系啊， 弯啊嘛，圆啊嘛，平底镬煎，倒啲酱油喺个底度， 系。 有少少窿，大少少火，即系煮完之后大少少火，有窿嘅时候即刻熄咗佢，等一阵。反轉佢成個吸出嚟，個面就成浸噶啦。 係啊， 係啊， 同埋個蓋一定要冚噶。 嗯， 即係你當你煎嘅時候咧，你冚咗個蓋咧，咁你就好，即係又唔會話整到好攪攪啦，跟住又抹啦。你冚咗個蓋之後咧，跟住嗰個嘅餃子咧就會煎得好靚。咁啊食起上嚟你又發覺哇都真係幾好食喎。咁而家呢啲其實坊間急凍嘅咧有好多品牌咧，其實你發覺原來都整起上嚟都整得幾好喎。 係啊，有咩味 有 咩味， 仲 要餡咧好多選擇， 仲要佢原裝。嗰个醋啊，定嗰个汁咧， 系啊系啊， 都俾埋你咧， 系啊， 其实几好啊呢个，我平时都成日整几包呢个雪藏饺子喺屋企咧，叫储粮嘅。 呢个都系我而家个冰柜里边咧，其中一个主要食粮嚟，你可以摆耐，摆得耐。 咦，你除咗十椰菜之外，发现到第二个餸喎， 就系嗰啲急冻饺子。 其实咧，佢近呢一两年已经少咗食十椰菜噶啦，我深信有阵时成日问佢食咩，佢都话喺楼下嘅粥粉面店搞。店咁样快餐店， 你讲嘅话食乜嘢咧？我谂住今日享乐时代讲下，我琴晚都食咗啲夜晚食咗啲另类嘅嘢， 系 即系虽然咧，对于大好多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唔系另类啊，对于我嚟讲咧，我就另类啦。 咦， 再讲下 哦，好啊， 去咗一间铺头度琴晚，咁啊想讲下咁样咧，即系可能你要食，可能大家都食过啦，咁阵间先讲。 哦，好啊，一阵间就大家吓十点前大家留意下啦。 好，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啊，今日天晴啊，日间温暖同埋非常干燥嘅，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风啦。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都系正嘅，大致天晴啊，日间咧干燥啊。大家记得查翻啲面霜啊、眼霜啊，或者查手啦、啊，咁啊令到自己咧啲皮肤都好一啲啊吓。日夜温差系较大嘅，依家咧1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54%，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宣布提出呢项法案。伊朗针对女生嘅怀疑投毒事件持续，社交媒体星期日再流传信息，指有学童出现腹痛同头晕等症状。 內政部長雅希迪就證實，至今有至少52間學校受到懷疑投毒事件影響，目前仍然有兩名女生因為潛在的慢性疾病留院。他呼籲公眾保持冷靜，以免被敵人利用事件煽動更多恐慌。不過有報道指，去年11月十葉派聖城父母發生懷疑投毒事件以來，全國30個省份中有21個省共超過60間學校發生懷疑投毒事件，合共至少400名學童出現不適，涉事學校主要是女校，但也包括至少一間男校。日经平均指数报28,202点，升2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59美元，卖出1,851.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5.97，瑞士法郎0.937，加元1.361。人民币6.91，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3，欧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温暖非常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喺桥面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青沙公路啦，近住金竹角对出啦。咁而家咧，青马大桥嘅下层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喺桥面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咁而家青马大桥下层咧都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较早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着黄竹坑体育馆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近着黄竹坑体育馆一带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就挤塞，车龙排回去元朗公路近着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着珠海学院一段都是慢车，出九龙方向龙尾在三圣村，去屯门方向龙尾就在黄金海岸商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着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挤塞，车龙都挺长的，接近坑口的永隆路。提一提你，受较早前的火警影响，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同埋白兰轩道、绵灯径同埋缅甸台都是封闭。屯门的乡事会路由于有爆水管，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着友爱村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在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杯道路。 葵涌嘅梨树路咧，由于有爆水管，梨树路去城门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嘅中快线封咗，咁影响到而家和宜合道来回方向近住和宜合道运动场一段咧都系车多。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信不信这个设定都好，这个心态都是啱使 啊。吉他仿似遗忘密码，作得准吗？无谓清分转嫁，无谓招分改嫁。 呢一首歌嘅 set up 几得意嘅，讲我哋人生嘅剧本啦，身边好多嘅人选啦，其实一早已经定好噶啦。我哋唯一可以控制嘅咧，其实就系自己嘅心态，自身欣赏，珍惜一切嘅缘分。 花瓣随盲分雅嫁。 作曲陈奕迅、林家谦，填词木木神，编曲李荣浩，监制陈奕迅、李荣浩。 晚间的戏码， 上榜七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奕迅《万分雅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钟哥， 小白， 我有嘢问你啊。 Vicky Wing 儿童船仔想知佢哋可唔可以做晨光第一线嘅主持啊？ 可以。 几点开始啊？ 咁都要问？ 逢星期一至五。 几点啊？ 朝早六点到十点。 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钟哥，早晨小白， 系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欧洲央行啊，星期日咧就扬言啦，今个月咧议息会咧会将要加息半厘，点样解读呢个决定啦吓？嗯， 嗱，冇错，上个星期五咧就欧元区咧就公布咗二月份嘅通胀数字，咁个通胀数字咧就系高企啦，按年比咧去到 8.5% 嘅，咁啊即系较一月份嘅 8.6% 就轻微回落少少。咁如果当中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嘅核心嘅年通胀率咧，更加咧系攀升到 5.6%， 较一月份嘅 5.3% 系高好多。嗱呢一个数字话俾我哋听咩咧？就反映出咧就话期间咧欧洲最初其实咧 是因为欧洲的能源价格呢有所就上升啦，就推升当其时的整体的欧洲的通胀率啦。咁但是而家嚟讲呢就似乎呢已经是扩散到去呢就是能源以外的物价咧都已经系全面嘅上升，咁呢一样嘢咧就令到咧欧央行咧就有压力咧要加息啦。呢个亦都解释咧点解欧央行行长啊拉加德咧佢喺星期日即系琴日嘅喺个西班牙嘅媒体嗰度咧就发言时候咧就讲咧就话咧喺今个月嘅16号咧即系下个星期四咧就好大机会咧就话欧央行将会加息半厘嘅原因啦。 嗯，咁啊，嚟紧我问啊，培哥一个问题咧，就要满足我几个愿望啊，因为一个问题里边有几个问题要问一问啦。嗱，美国咧就嚟要公布呢个就业数据啦，咁呢个又会可以睇到啲咩啦？仲有啱啱而家咧即系进行紧嘅就系两会啦，咁又有啲咩我哋可以睇到咧？仲有澳洲同日本央行亦都喺度议息会喎，又咁又点样睇咧，培哥？ 其实呢今个星期呢真係一个好繁忙嘅一个星期嚟嘅，因为有好多事情发生嘅。咁当然啦，头先钟哥你所讲呢就星期二呢就首先呢就联储局主席嘅鲍威尔呢就会出席国会嘅听证会嘅。咁到时候呢喺佢嘅演说里面呢大家呢可以呢係感受一下佢点样睇法个经济呢同埋个货币政策嘅。咁另外呢喺到咁嘅星期五呢就美国呢就会公布二月份就业报告啦。我哋记得上一次当市场股就话美国有機會加大佢加息步伐，係個原因係因為美國公布咗一月份嘅非農業職位咧，就大幅增加咗51.7万个嘅，好強嘅。咁去到二月份，即係今個星期公布嘅二月份嘅數字，能唔能夠繼續強勁咧？咁呢個咧就大家要關注啦。我哋知道咧，而家市場股咧。就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嘅二月份嘅非农职位咧，会有200,000名嘅增长噶。咁200,000虽然比起上个月嘅51.7万差好多，咁但系200,000都唔系一个太差嘅数字嚟。咁如果再计翻个平均数咧，其实两个月咧相加咧，其实都系强劲噶。咁呢个又会唔会加大联储局要加息嘅步伐咧？咁呢个大家要留意啦。好啦，咁啊转头再睇翻啦，内地咧就而家举行紧两会，即系人大咧同埋政协嘅会议啦。咁大会呢相信会维持都两个星期㗎，咁所以都有一段时间要留意㗎。咁而个当中嚟讲呢，大家最关心嘅就係要睇佢公布啲乜嘢嘅经济同埋金融政策方案啦，咁同埋呢又要睇下呢佢喺今年里面呢中央會俾一個乜嘢嘅經濟嘅增長嘅目標出嚟？咁除咗呢個大會之外咧，喺今個星期二咧，內地咧就要會公布咧二月份嘅出入口數字嘅貿易盈餘啦。咁同埋星期四咧，亦都會公布咧嘅通脹數字，咁都好值得關注。喺議息會方面嚟講咧，今個星期咧就有澳洲央行議息會啦，喺星期二啦，同埋日本央行議息會喺星期五嘅。咁澳洲央行而家市場普遍都估佢都會加息25个基点，將個息率推升到3.6%。水平嘅啦，咁而喺日本嚟讲咧，就大家都会觉得佢会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嘅。咁但系因应咧，而家日本最新嘅通胀率已经系去到41年高位4.2%，咁所以大家亦都要关心咧，就话睇下日本央行会唔会咧系会有出手啊，或者有啲言论啦、啊。去口述啦，去帮手推升下个日元嘅汇价，令到个通胀可以压翻低少少嘅。咁所以呢啲都系今个星期要留意嘅因素啦。 咁另外都想问埋温卓培咧，咁见到上个星期英国同埋欧盟咧就呢一个嘅叫做北爱边境嘅问题达成咗协议啦。咁既然英国咧就同欧盟解决咗呢一个双方最大嘅纷争，咁对于英国嚟讲系咪一件好事咧？咁而家即系对于呢一个喺欧洲但系脱欧嘅国家，咁前景方面又会唔会好啲咧？ 第一应该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始终来讲呢可以避免到呢就英国呢同欧盟之间的纷争。咁但係呢，如果当睇清楚呢个方案呢，就对英国呢长远呢就未必係好事。短线可能係好事，长远未必係好事。但点解呢？第一样嘢，而家英国呢就即係北爱呢就而家呢就係行返呢就根据呢个协议啦，北爱就会行返呢就係欧盟嘅法例嘅。咁因为如果喺个贸易上有啲咩纷争呢，就将会由即係用欧盟嘅法例去处理。咁如果 這個北愛是解決不到的 法院解決不到的話呢，最終的審判權呢就會在歐盟身上的。那這樣的問題就出現了。現在呢大家都知道呢，就北愛和英國的關係都是一般的，不是說真的那麼親、啊、一般、啊嗯、但是如果它的法例日後是跟歐盟的，那會不會久而久之會令到北愛和英國之間的關係更加會疏離呢、 嗯、 那這個會不會令到有一日北愛會脫離英國呢？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問題咧，我哋要問嘅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嚟噶。咁再加埋咧，雖然頭先我話喺短期裏面可能咧就會令到英國同埋歐盟之間嘅一個關係可以修補咗，咁同埋亦都可以令到雙方之間避免更短時間裏面發生嘅貿易嘅糾紛。咁但係咧，這個最極其量真係可以幫助到英國同歐盟之間短期內唔爆發貿易戰。咁但係英國真係四月份咧，始終仲要加税啦。咁、 嗯、 再加埋咧，就今年嘅通脹咧，都講緊而家有雙位數字嘅通脹率咧。而家我哋亦都見到咧，英國嘅樓市咧，根據 Nationwide 嘅數字顯示咧，一月份嘅平均嘅樓價咧，已經係出現三年嚟裏邊咧係首個嘅下跌。咁呢啲都反映到咧，英國而家本身其實都面對緊嘅滯漲嘅風險。咁所以就變咗，就算你話同歐盟可以避免到嗰個貿易嘅紛爭， 嗯， 但英國本身都仲有好多嘅問題咧，係要面對住，咁所以就呢一個協議可以話短期幫助到英國修復跟啲同歐盟之間嘅不穩定嘅因素，咁但係咧長遠咧反而咧可能對英國未必係有利 嘅。嗯，今個禮拜咧，全球嘅金股匯市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啊嚇，咁啊投資者咧就要格外留神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啦，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金股匯嘅大事件。唔該，温生，下個禮拜一再傾。 嗯， 拜拜， 謝 謝温卓培。今日就係24節氣當中嘅驚蛰。有啲乜嘢意思？ 疾有潜藏嘅意思，惊蛰表示上天以打雷方式惊醒一班冬眠中嘅动物。 惊蛰处于乍暖还寒之际，亦系全年气温回升较快嘅节气。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系万物更新嘅好时光，亦系我哋展开锻炼、强身健体嘅黄金季节。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应最爱。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有两件事咧，同大家分享。两件咧事咧都系几廿年先难得一遇嘅咁样啊。有一个 咩天文现象嗰啲啊？ 天文现象系其中一个，另一个咧就系、是你永远都估佢唔到，但系咧原来咧可能有机会带动收视，就系讲紧呢个啦，即系电视台嘅处境剧咧，好中意翻屋企，好中意翻屋企咧，就神预言、哦，预言咗个六合彩嗰三个号码、 嗯， 中咗几个字咁、哦、样，咁啊即刻有网民咧就讲话，即系下边括住咗啦，好中意用嗰个经典嗰碳酸饮品。嗯，你今日中咗未？你今日中咗未？咁啊，我估睇电视还睇电视啦，你又未必会即系跟住买嘅，系咪啊？老老实实。但系呢啲即系钟哥，你作为打滚咗电视圈咁多年，其实呢啲 呢个未算系神预言。如果真系神预言咧，大家不妨睇美國嗰個卡通片啊， 仙神嗰、那個， 仙神嗰個咧，佢係真係神預言啦。 嗰、那個 佢早幾年前咧預測嘅嘢全部發生曬，即係又唔係最近，係由如果冇記錯係90年代開始咧，已經開始預言， 即係十幾二十年啦。嗰、那個預言真 係啊，即係中曬。 因為佢最為人經典咧，嗱唔開心嘅事冇講，佢預言過啲唔開心嘅事嘅、嗯，但係都中咗。 咁 但係一定要講佢預言特朗普當選啦、 啊， 因為嗰陣時都係諗住攞啲財富嚟揶揄一下 啫嘛。真係做咗總統啊嘛！ 真係啊！你點估到咧？ 譬如呢啲彩票 number 嗰啲咧，好容易理解嘅啫。如果佢經常講，次次講都係相同嘅 number，等於你每一次都買相同 number，即係始終有一次咧都會俾翻個中三個字俾你嘅， 嗯， 我覺得 即係除非真係嗰幾年都唔開冇計啊！ 即係正如有個人佢如果一直以嚟啦，如果啊都係買一至七嘅咁樣，咁我記得唔知早兩年真係有一次咧，如果你買一至七係有錢攞嘅， 係 因為全部都係細 number 咁呢啲即係機率嘅嘢，你邊個知啊？ 但係即係我又幫呢個大台嘅好中意翻屋企個節目講翻一句，佢又唔係集集都公布六合彩結果嘅，即係個劇集入邊佢真係偶一為之咁樣，哇！佢張圖都做得幾認真嘅，你都迷話。咁跟住呢有啲网民就话喂如果你真係跟住佢买呢咁即係咁啱嗰一日就真係出六合彩结果咁样啦。咁跟住就发现喂如果你跟住佢买8啊 ,33 啊 ,42 呢呢几个电视机上面呢 display 咗呢个嘅数字呢就已经中咗七奖啦。获派彩40元真係天降横财啊。 不过调返转头即係諗下点解最近呢都有一啲新闻同呢一个劇集有关呢我觉得都系啲宣传伎俩嚟嘅。譬如而家最近有听到话嗰、那个彩票 number 啦之前就话佢有可能会结束啦。咁即係咁最近可能都系想即係 make some noise, 即係希望大家去多啲留意返个劇集。咁所以即係会有啲唔同嘅相关新闻咁样拱出嚟囉。 係 呀、啊。突然之间之前冇㗎嘛。之前又话换监制又话完又唔完喎。咁而家又話又中彩， 佢哋都驚有人唔記得佢哋。 係啊，咁可能都會 make some noise， 等大家留意一下佢嘅啫。 咁、都係啊，因為貴為嗰個電視台最高收視嗰頭嗰三四個節目， 啊、經常睇下佢嘅， 又養住好多人睇嗰個節目。 係、啊，我都知道，我有好多朋友都喺入邊工作緊啊，冇嗰個節目真係搞唔掂。好啦，嗱，主要角度咧就講啲即係40年難得一遇噶啦。嗱、今個月月尾咧有罕見嘅天文現象啊，根据香港太空馆的资料，今个月24号就会迎来颇受天文观察者关注的月掩金星。 哦，就是这些天文现象，这个名字我真的记不到那么多。今次就话个金星啦，上一次就话唔知系火星定土星啦，跟住每一次咧后边一定即系加几句 七星连珠都试过嘅，钟哥 系啊，佢加几句唔系七星连珠添啊，你呢一个名呢、這个 title 个名，如果你唔睇咧。40年啦，跟住上一次个名字你唔睇咧，400年啦，即系喂，究竟即系点啊，大佬，我真系记唔到咁多啊！ 400年嗰啲，我哋都应该睇唔到， 睇唔到啦， 睇唔到啦， 跌咗 40年都话可以睇到一至到两次人生。 咁但系嗰啲你一成日都话喂几百年先一遇嘅天文现象，嗰个名字即系点啊？跟住仲要好唔好频密噶？即系我成日记得话狮子座流星雨，又唔知隔几多年先有，唔系噶？狮子座流星雨啊，成日都有噶。 嗰个好似成日都有， 咁但系佢又话唔系 年年都有， 系都咁频密嘅咧，就要几多年先有？又或者由边度飞过嚟啊？几多年先有？ 冇咁密嘅咧，就多啲 系啊。唔系啊，佢今次根据太空馆预测呢个呢一个天文现象叫做月掩金星啦，要等啊，等到2063年嘅5月31号先可以睇到啊。 2046都过埋， 佢系比较好睇嘅。如果天朗气清，佢系有一个月半弯咁样啦，跟住 一点 系啦，嗰边就有一粒星咁样啦，即系左右右手边有一粒星啦咁样。咁啊，即系如果啲天文爱好者一影到呢张相都觉得咧，其实之前早几日咧未有。一个月亮兜底，跟住上面有两粒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人都影到 啊！ 月亮兜底上面粒两粒星，好似笑哈哈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Happy Face 嗰个啊， 但系嗰个天文现象我就唔记得咗叫咩名啦，但 系 好多朋友都应该有啲学名嘅。话 俾你听呢个50001夜嘅 Happy Face 啊 ，Happy Face 都好咁啊，即系叫做天文现象都氹下大家开心咯，系啊，咁啊天文台都有啲指引嘅，话咧嗰一日如果大家想睇咧，咁啊，用呢个双筒望远镜咧就 OK 噶啦，系啦，咁样其实 好简单喎，呢个双筒望远镜， 同埋直接用肉眼嚟睇都得嘅，不过唔好睇咁耐啦，咁样维持到几耐咧，都维持到一个钟度噶，系啊，咁你就如果喺嗰一日头先讲咧，即系3月24号去睇咧，就夜晚黑7:47开始玩，玩到咧8:00咁样，一个钟 啊，系啊， 咁啊有缘人又会睇。 系啊，嗰日最紧要系咩？即系天气好，但如果有啲云咧。 但佢大風嘅話咧，我相信大家都睇到嘅。但如果你話嗰日即係成個禮拜都密雲嗰啲位咧，咁就難搞啦。 係啊， 如果你我試過有一次睇嗰啲又係咩 流星 雨咩血月啊嗰啲 friend 咧，咪有一排好 heat 嘅。咁嗰排咧，我都係一路就望住個月光啦。嗰陣時咧就遇到情況就係都係密雲嘅，但係啲風速啊比較上快，咁所以啲密雲咧好快脆咧就吹到咧。密雲中間都有啲 罅位， 係啦，嗰啲罅位咧，其實只要有幾分鐘咧，大家都會睇到嘅。 咪成日話好似譬如話之前去爬山咁樣啊，佢成日有句説話噶嘛，你揀咗嗰座山，都要嗰座山揀你。 哦，係啊，係啊， 即係你未必去到你就上到去噶嘛，都要佢選擇俾你上。 因為你朝朝早都行嗰座山都俾我哋上。 俾你上啊，係啦，嗰個小山丘咁樣。喂，好似天文現象都係嘅，譬如仲話小白講有烏雲咁樣。你揀咗想睇呢一個天文現象，都要佢肯俾你睇。 係啊， 可能其他地方睇到就係你呢度睇唔到，因為你度頭殼頂有嚿雲。 係啊， 咁永遠都唔知。 其他地方嘅 angle 又可能睇唔到。 係啊，可能係得你先睇到。 全人類都睇唔到。 係啊，所以都要互相 就要等到。2063年先可以睇到啊， 所以真系几廿年一遇系啱嘅。 讲睇唔睇到 真实嘅。 琴日咧西九嗰度就仲有嗰个极光体啦，好似睇埋琴日系 last day 啦， 系咩？琴日 last day 咩？ 系啊系啊，好似系啊， 唔系到十几号噶， 系啊，应该系琴日啊吓。咁如果你话喂有缘人先睇得到，睇下今日搏下人哋拆咗个装置未啊？如果未拆，继续可以睇啦， 留翻一两下出嚟咁又 系啊，咁都几好啊吓。最紧要天气好，乜都睇得到咁啊，不如睇埋。个天气啊嘛，小白帮我 好啊。咁天气方面天晴啦，日间温暖同埋非常干燥。咁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4度，新界再高都有2度啊吓。咁吹和缓嘅东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日间咧系干燥，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嘅。咁啊8:29啦，出边啊18度嘅气温都见到几好啊，我哋见到太阳啊，非常之灿烂。咁啊相对湿度52%，咁啊见到天气都干。咁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喺朝头早嘅时间都系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央视报道，习近平在会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和推动发展，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高质量为追求。习近平又强调，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深入转变发展方式，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加快完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出席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表示，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顺差来源，下一步将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深入发展，助力台胞台企更好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重点从三方面发力，包括深化两岸贸易合作、促进两岸产业合作以及加强经贸政策支持。王文涛又建议台商高度关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在陆台企可享受成员方关税及原产地规则优惠，借助大陆面向 RCEP 伙伴国家，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德国总理索尔茨在柏林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后见记者，他被问到是否获美国提供有关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实质证据时，说他们都一致认为不能有武器供应。 而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不会提供任何武器，他们正监察中方会否这样做。不过索尔茨未有回应一旦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会否支持制裁中国。冯德莱恩就表示，虽然目前未有相关的证据，但他们必须密切监察。他指欧盟会否因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作出制裁是一个假设的问题，要在变成事实后才能够回应。中国外交部日前就表示，持续向乌克兰冲突战场提供武器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美国应该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和将责任推给别人。希腊首都雅典再有民众示威抗议政府的铁路管理不善，导致日前发生造成57人死亡的火车相撞意外。在国会附近的宪法广场，过万名示威者集会，要求对日前的火车相撞意外进行客观调查。期间有示威者焚烧垃圾桶，又向警方掟石和投掷汽油弹，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和震撼弹驱散示威者，之后离开宪法广场。希腊警方说，冲突中有7名警察受伤，至少5名示威者被捕。总理米佐塔基斯请求火车相撞意外的死者家属给予宽恕，又说如果整个铁路网络都安装了远程监控系统，今次事件就不会发生，政府会很快行动，并寻求欧盟和其他国家在改善铁路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1点，升3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44美元，卖出1853.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5.93，瑞士法郎0.937，加元1.361，人民币6.91，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温暖，非常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啊，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3分钟前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啦，近住青衣西路对出。咁而家青马大桥下层咧仍然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亦都系因为依一个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咧，去翻青马大桥咧都系挤塞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中线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现在排到去青沙公路近着青衣西路对出。另外亦都影响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去回青马大桥就比较挤塞，所以现在青马大桥的下层仍然开放给车辆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粉锦公路一段都是挤塞。咁而家锦田公路去翻锦田方向，龙尾就在罗屋村去翻八乡方向，车龙排到去石岗新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比较挤塞，而家龙尾就接近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咁提一提你啦，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讲翻尖沙咀嘅封路啦，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咧，仍然系封闭，同埋白兰轩道、绵登径同埋缅甸台啦，都仍然系封闭噶。屯门嘅乡事会路由于有爆水管，乡事会路去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喺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葵涌嘅梨树路都系有爆水管，梨树路去城门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嘅中快线都系封闭啊。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就算风里浪里闯，满身尖沙血汗，护法。 港台电视三十一警声直播。提供最新罪案趋势，宣传防罪防骗资讯，并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的认识。警声直播，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咁究竟香港中式长衫对于香港人具有咧点样嘅意义呢？继续咧会有香港中式长衫手艺人刘师傅嘅介绍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飞跃大奖，岩歌手得主就系。 多谢你哋支持我嘅所有嘅 fans 啦，因为你哋俾咗好大嘅动力，令到我不断去前进，去突破自己。我应承大家，一定要会继续努力。当每一次大家见到我个成绩喺台上面嘅，都系不断进步紧嘅。多谢。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盘点政策，盘点十八区。 元朗区的人口是全香港第三多，过去25年人口上升近一倍。 今集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前立法会议员及元朗区议会前主席梁志祥，盘点元朗区25年嚟的发展。 而家的工业村咧，基本唔够用嘅，搬咗咁多人入嚟，人哋又走出去，而我就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好好的规划。 盘点政策，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正话讲啲天文现象啊，40年一次啊，400年一次啊，咁样啊，咁有啲日子咧就年年都有嘅。啱啱过咗呢一日咧，咁啊，小白应该会好留意啊。3月4号，你知唔知系咩日咧？ 三月四号， 系啊，三月四号知唔知系又啲乜乜日咁样啊？ 有人生日咯， 边个生日咧？ 唔知喎， 公司工作三月四号 ，Happy Birthday！ 咁啊，同你有关噶， 系咩？ 咁啊，小白咧成日咧话食早餐啦，唔食啊，钟哥，我咩事啊？咩一六八？ 系一六八，系啊， 一六八乜嘢啊？系咪地标嚟噶？弥敦道啊？ 我个五脏庙嘅地标就系一六八啦。 咩十六八？即系十六个钟头 唔食嘢，八个钟头食嘢 咁样。 系啦， 咁我系做咩噶？减肥？ 唔系减肥， 嗯， 体重控制。 即系减肥啦， 唔系两样嘢嚟嘅。嗱，你问营养师咧，佢唔会用减肥个字噶。 用咩嘢？体重控制咁样啊？ 控制翻个体重，系啦。 又惊呢样，惊嗰样，焦急都唔肯食，即系要翳嚟食，好似细路仔咁样。食饭啦， 食 饭啦， 唔食噶，唔食呢个。 嗱，三月四号咧就系世界肥胖日。 哦， 咁啊，2015年开始嘅，咁啊，2020年咧就开始订立咗三月四号咧就系世界肥胖日。 嗯， 咁啊，讲下即系好快讲一讲。大家都應該知啦，點解肥胖大家即係每一個地方嘅政府都咁驚呢？咁因為佢好驚啲人肥得滯，肥呢就會衍生好多健康問題，咁所以個醫療體係驚負荷唔到啊嘛，即係譬如高血壓啊、心臟病啊、中風啊、糖尿病啊，甚至乎癌症啊、肌肉骨絡嘅疾病啊、睡眠窒息症啊等等都隨之而嚟噶嘛，咁所以一定會好着緊啲人究竟你哋係咪健康，特別係肥胖嘅問題。 所以有啲政府咧，佢哋都個方向咧，醫療梗係要俾錢啦，醫療系統要完善啦，但佢哋又擺好多錢咧。去到做呢一个嘅体育嘅，因为佢哋计佢条数咧，你搞多即系俾啲钱搞体育咧，其实个钱系应该少过俾医疗嘅，人嘅健康咗啊嘛， 系嘅系嘅，所以我成日话觉得好矛盾嘅呢个世界，好多地方啊，佢好着紧个医疗啦，好惊你肥啦，咁亦都鼓励啲人做运动啦，但同一时间佢食嘅嘢咧系好唔健康嘅，即系究竟想啲人点样咧？ 其实我食嘅嘢我都觉得自己唔 系 好健康嘅。 如果你推广运动，系咪同一时间应该推广健康饮食啊？ 系啊， 咁应该唔系咁健康嗰啲，你唔好俾啲人成日食啊，又冇 嘅。不 过 咧，我成日觉得咧，健康饮食咧喺香港嘅成本太高啦。意思系咩咧？你可能食嗰啲junk food啦，平好多嘅，30-40元一餐。 相对嚟讲系噶， 你食嗰啲咧。咩有机餐啊，即系一盒沙律啊，有只温泉蛋啊，跟住有两三块嗰啲烟三文鱼啊，哇，起码咧70-80元嘅， 系啊， 呢个就系喺香港嗱，可能喺世界各地个。食啲健康嘢可能會平， 會平啲嘅， 我唔知道。 歐美應該係平啲嘅，因為佢哋嗰樣嘢普及程度多過我哋嘛。 總之香港咧，你想食得健康咧，你就 double up 嘅啦，將個價錢雙倍 嘅。曾經喺超市咧，即係譬如一啲比較叫做多啲選擇嘅物品嘅超市咧，咁我曾經揀過買菜咁樣，有機， 幾好啊， 冇機。哦，最后我自己个银包，我睇下冇机先， 冇机， 冇机都系要冇机。 系咯，嗱，你谂下，即系荷包决定你系 organic 定系唔 organic。 钟哥都系， 我想唔想？钟 哥都系望有机冇机。我望完有机冇机，再望望自己个仔，我都系拣冇机啊！ 系啊，真系冇计。 仲有你嗰啲肉都系啦，成日话谷字嗰啲肉类好啲啊嘛。你谷字咧又系一个价钱，唔系冇写谷字嗰啲咧又平好多。 系啊，系啊，睇自己。 所以我食谷字嗰啲几时先食咧？即系大家都唔好笑，就系去嗰啲咩火锅啊，任食火锅，可能100元已经有得落楼嗰啲，嗰啲时候咧。我就食谷字啦。 嗱，咁大家都要追求健康啊。我就话讲咗世界肥胖日咧，咁咪讲下喺我哋而家身处紧嘅香港，你估呢个肥胖嘅问题去到咩地步 呢？呢个好夸嘅，即系琴日我都睇呢个报道话，两个入边有一个人肥，即系我哋而家有三个人坐埋一齐，就起码有1.5个人肥啊。 谂卫生署， 所以我咪要168咯，钟哥 太迟啦。即系我拉先话食先啦，咁样啊。卫生署咧就话香港啊，而家两名成年人有一个体重指标就已经被界定为超重或者系肥胖啊！ 哎呀， 哇！呢个数字其实几得人惊，两个有一个，两个有一个，咁呢个几大件事噶嘛？咁佢话当然啦，亦都有可能系过去呢几年里边疫情期间，大家真系做运动少咗啦，饮食习惯又系唔同咗啦。咁譬如之前都话。疫情期間好多時候我哋食外賣啊，外賣咁嗰個健康嘅程度相對嚟講又會低咗啦。咁因為唔係話個個都會食一啲健康嘅外賣噶嘛。咁譬如快餐店啊咁樣，又會多鹽多糖咁樣啦。好，冇所謂冇所謂。咁而家再講，除咗成年人之外， 講埋啲中小學生點樣咧？咁佢話原來喺呢個檢測裏邊啊，疫情前同疫情後的而且確喺疫情後。又是多咗嘅，咁當然咧，即建議就係大家食翻健康啲啊，做多啲運動啦，唔好坐咁多啊，做多啲體適能嘅運動咁樣啊。咁你話小學生、中學生超重嘅檢測率咧，講講2018同去到19年，即係喺疫情前啊，咁就係18% 左右嘅啫，即係超重啊。咁而家去到2021、2022年啦，即係啱啱算係緩和咗嘅時候咧，已經去到21%啦，升咗3%啊！咁所以都幾厲害嘅。咁當然咧，點解啲學生們又係咁樣咧？停課啊嘛， 係啊 ，Zoom 堂啊嘛 ，Zoom 嚟企喺度，就係坐喺 坐喺 度 咯。同埋嗰隻手咧，你以為佢寫緊筆記啊？ 其实唔系 攞紧薯片噶， 系啊，咁所以咧变咗佢 冇咁夸张噶，攞紧薯片 呢头 你点知啊？ 上一头嗰头食嘢， 系啊， 我以为大学先系咁嘅啫。 唔系，咁你上 Zoom 同好正路啊，因为你喺屋企嘛，你屋企跟住啲细路仔一定系 V 猫鬼嘈，好多时都系。好啦，咁啊比较活跃啦，活泼啦。咁但系屋企咧，因为爸爸妈妈有阵时可能就算你系。喺疫情期間，可能有啲都仲要出去工作咁，戴住口罩出去工作。咁於是乎咧，可能得翻啲姐姐啦，又或者得翻啲公公婆婆喺度睇住佢。咁管佢哋唔掂噶嘛？咁你又想佢哋管得掂，又想佢哋專心上堂咧？薯片 好 擺喺度，跟住就一路食啫，一路乖佢哋上堂。 好啦好啦，咁啊小學生、中學生算啦，由佢哋食啦，當係消耗得快。咁仲有18歲以上嘅市民啊，根據個報告啊，有接近1/4啊參與體能活動。是不足的，即是喐得少，十八岁以上喎。18歲以上唔係應該係最即係活力最澎湃嘅年歲嚟嘅咩？ 我識大部分18歲以上嘅人咧，都係運動嚴重不足嘅， 嚴重添嘛。咁啊講下 我目測嗰啲 後生要揾食啊嘛。 你見行山嗰啲都好多長者嚟。 好啦，嗱， 因為我啲係揾食啊嘛，啲最健康。 我講到揾食揾食，咁啊講下15歲或以上嘅市民啊，揾啲乜嘢食？佢話原來有接近98% 嘅人咧。每日食就食肉， 啊、 即系佢食水果同埋蔬菜量系严重不足，少于5份。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嗱，食又食得算系唔健康，运动又少，无论边个年纪都出咗问题。咁大家而家叫做疫情缓和咗过后啦，咁大家真系要出翻嚟做翻多啲运动，食翻健康啲，即系唔好下一次咧，唔系话两个有一个，可能系。4個裏邊有3個係肥 咁。我發現咁樣，政府咧會擺好多錢喺醫療啦，又會擺啲錢喺運動推廣運動好好啦。其實應該擺多一個擺 budget 去做咩咧？心理健康。個關鍵喺邊啊？香港人大家工作都辛苦啦，辛苦得嚟自在食。咁你變咗你有陣時，你咁辛苦咗，你梗係諗住自己食啦。食嘅時候你唔會諗呢、這個唔見高立喎、啊，哎呀唔好啦！我哋個心態都係諗住食咗先啦，咁辛苦。 諗下，我陣間嗰個享樂時代都係唔好講嘅啫。 做咩啊？食埋餐啊！ 我哋用翻嗰句，食埋今餐先啦。 食埋今餐先啦，春哥。 大家中唔中意食春卷呢？嗱，春卷咧原来已经有1000多年嘅历史噶啦。不过春卷喺古代嘅时候系咩样嘅呢？又系几时发明？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会叫春卷咧做春盘或者春饼。唐代嘅时候有一个习俗，每到立春呢一日，每一家都热热闹闹嘅时候，就会和面差饼，将薄饼放喺瓷盘上面，再铺埋菜蔬。这个呢就叫做春盘啦。因为春盘呢好容易整同埋好好味嘅缘故，所以古人喺春游嘅时候亦都会带埋佢家，增加咗郊游嘅乐趣。之后春盘经过改良之后变得比较薄同埋比较细啦，仲会卷埋佢，同时仲加入埋新嘅食材。去到清朝仲会将春卷列为宫廷名菜添。而家去到近代啦，春卷就变成北京嘅民间著名小食。春卷嘅花样越嚟越多，品种齐全，而家已经变成我同你去饮茶嘅时候台上面嘅美食啦。如果大家听完有兴趣，不妨喺饮茶嘅时候叫翻碟嚟试下啦。 Yeah. 刘应廷的新歌《从零开始的新世界》。 钟哥早晨， 小白咁好口啊， 朝朝做节目都会讲早晨噶嘛。 钟哥有优惠着数介绍俾你啊， 阿欧咁好嘅， 日日喺节目都会有优惠着数同大家分享噶啦。 仲有唔同资讯，充满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三月啊，冇乜假期啊， 系啊， 咁啊，所以更加 要等四月嗰啲啦，系嘛， 系啊，更加需要多啲正能量啊，去维持大家喺工作上边嘅需要啊，咁、除非你可以自制啲假期出嚟啊， 而家少啲假期，你先至会珍惜四月嘅时候咁澎湃 啊嘛，四月好澎湃咩？ 唔系都系多过复活节啫， 睇下有冇年假嗰啲啦。不过之前咧，即系啱啱叫通关嘅时候啊、或者疫情放宽咧，我谂好多人都攞咗之前储落嗰啲假咧。去咗旅行啦，咁而家手头上就冇乜假期方面嘅子弹啦， 用晒啲假唔紧要，唔好用晒啲钱就得，假冇咗可以储嘅，钱用咗啊都可以储嘅， 赚翻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青衣北岸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香港船厂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受到较早前交通意外影响，青马大桥去翻机场方向喺桥面系仍然多车噶，咁而青马大桥去翻机场方向下层通道系仍然开放，咁受到意外影响，长青隧道去翻机场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龙尾就喺隧道管内。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而家喺东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系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挤塞，而家龙尾喺亚街老街桥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系车多，龙尾定富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车，龙尾就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系挤塞，龙尾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而家龙尾在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是慢车，龙尾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奇德尊新村。另外，锦田公路去返林锦公路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是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八乡牌坊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由出世开始，家中嘅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被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些关心身边长者的精神健康，关怀长者身心，主动以爱同行。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如果要 说 一句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怎么说？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卡乐然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加州嘅 Jason Derulo， 再加埋嚟自法国嘅 Number One DJ David Guetta， 呢一只歌咧又啱跳又好听啊！本周升入榜占第八位 ，Saturday Sunday。 Baby，I've been tripping, oh, I've been tripping about you daily. I've been out of my mind, looking all kind of crazy. Oh, hope you know, I hope you know I'm not greedy. Jason Derulo 咧有好多嘅作品都系咧啲快节奏啦，好爽朗嘅歌啊！今次呢一首都唔例外啊，超级啱听啊！占 Hong Kong Top 10升入榜第八位 ，Saturday Sunday Jason Derulo and David Guetta。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辛芷蕾为了准确呈现乐嘉这个角色，在开拍之前也下了不少功夫，而且还同业内打滚多年的销售精英上了几堂的销售课。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睇睇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咁啊，上个礼拜美股都几好嘅，道指咧连升三个交易天啊吓，咁啊，升咗387点啦，咁啊收报咧33,390点啊。至于标普500指数都升嘅，升64点啦，纳指都劲啊，升226点啦。三大指数咧累计咧都系上升嘅，上个礼拜咁睇啊吓。港股 ADR 咧原先咧就被拉升嘅，不过啊，好似咧，外围市况都唔多配合，以至咧，两会一啲数据嘅公布啦，好似都未如人意啊吓，咁啊，俗称咧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指数咧就变动不大，咁啊，大家咧都系观望态度居多，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咧市况嘅资讯啦吧。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电话旁边啊，联络咗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早晨啊，黄嘉嘉靓女。 早晨啊，小八。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先同阿嘉嘉就讲咗电话先，咁啊，下次又见面啦吓，因为都冇戴口罩，但系要见下面啦。不过咧，我最近都遇到个问题，睇下嘉嘉会唔会有啲 tips 俾到我啊，就系发现咧，小朋友偏食都几犀利。我自己嘅小朋友咧，佢好中意食菜，佢同一般偏食咧就。好似倒翻转咁，佢好中意食菜，但系见到肉咧，撒手又拧头咁样，咁啊净系食几种咧，佢就觉得好食嘅肉，包括咧可能系汉堡包入边嘅肉啦，咁呢佢中意食啦。咁另外嗰啲咧就除非系煮到好烂嘅肉，咁其他嗰啲咧佢都话我唔食咯，我中意食菜啊，咁搞到我咧就好担心佢嗰个营养唔均衡嘅问题啊，有冇啲办法可以从呢一个嘅育儿上边咧都可以揾到啲解决办法咧，阿嘉嘉。 其实咧偏食咧唔系净系讲紧唔食某啲嘢嘅，偏食咧系讲紧佢专食偏向食某一啲嘢，其实都属于偏食嘅。 哦， 即系所以例如你个小朋友咁样啦，咁啊偏向于食菜而偏向少食肉咁样， 系啊系啊。 咁你系啦，咁当然喺个过程里面，值得父母其实都要观察嘅，即系佢个特质系唔中意食啲乜嘢，或者偏向中意食啲乜咧？例如可能你个仔。偏向唔中意，系咪唔中意咬咁多啲，即系好硬嘅肉咁样，所以佢中意食汉堡派，已经 得咗一嚿咁 样。啊，你又啱，可能系，等我都翻嚟研究一下呢个问题先。 系啊，嗱，咁咧其实好多时咧，父母都会好担心嘅。哇，咁佢唔食呢啲点算咧？咁其实偏食咧都除咗系讲紧偏向食一啲嘢或者偏向少食一啲嘢之外咧，亦都有分两大种类嘅。第一种咧就系暂时性偏食，即系意思系呢段时间佢突然间唔食某一种食物。系啦，即系咁，但系咧，我哋都话唔需要太担心，因为举个例，好似你个仔咁样，哦，佢唔食猪扒，佢可能咧，但系佢食牛扒，又或者哦，佢唔食羊肉，但系原来咧，佢又食汉堡扒咁样，咁即系话咧，系一个大嘅即系肉类嘅类别里面咧，其实佢都系食某一啲肉嘅。只不過唔食某其他一幾款肉嘅啫，咁即係話佢個營養攝取咧，其實都係即係足夠，因為佢有其他食物可以補足到嘛。咁但係暫時性偏食咧，我哋話可能係呢段時間，但係你幾時即係幾時佢會食翻咧？我哋未必知嘅。即係意思係佢可能咧三個月後食翻，又或者一年後有突然間有啲嘢發生咗，其實都好得意啊！有啲小朋友可能係因為聽一首歌。又或者咧去過旅行，跟住咧食過原來有呢一種味道，原來豬肉都可以咁樣嘅味道嘅喎，佢又會食翻，你係唔知嘅。咁所以咧，即係父母唔需要擔心之餘咧，就係、是我哋都唔好話哦，佢唔食豬肉嘅，咁我以後都唔俾佢食咁樣。咁、其實要不定時又要試下唔同嘅烹調嘅方式啦。第二種咧就係咧佢真係。某一種即係例如肉類，佢某一種肉係真係唔食嘅。咁、但係我哋話都唔需要太擔心，即係呢個因為我哋頭先都講啦，佢有唔同肉㗎嘛。咁例如佢唔食肉類，其實佢都可以食豆類，又或者食蛋。 系啦，豆都得。 咁所以呢啲系啦，所以如果话喺呢一个嘅营养素里面，佢其实喺有某一啲食物都摄取到咧，我哋话都唔需要太担心嘅、嗯。不过咧有三样嘢咧，父母系一定要唔好做嘅。 系有啲咁嘅事， 估唔估到咧？ 就系唔好闹佢，系嘛？你唔食啊，你冇用啊，系咪唔可以做呢啲啊？ 呢个都真系其中之一，系一定系嘅，就系即系我哋个过程里面咧，唔好去侮辱个小朋友啦，甚至乎强迫佢，你唔食咧，唔好离开呢张饭台咁样。 咁 即系因为个小朋友就好大压力。 系啊，而家都发觉咧，小朋友咧，即系可能又比较上偏向容易玻璃心啊，好多嘢咧都系要从佢个角度去到思考会好啲。咁我都有嘅，我都成日将心比己，即系问心啊。我小个都偏食嘅，所以我都会原谅佢。 你而家有冇话唔食某一啲嘢？ 唔食芫茜啊，同埋乳制品咯。咁呢啲我就都少食。咁佢都跟咗我一样唔食呢啲嘅。咁但系我就 welcome 嘅呢啲。 我哋大人又要即系将心比己啦、 啊。 其实我哋有时都有啲嘢唔食噶。 系啊， 我哋有啲嘢系好特别中意食噶。咁、如果摆翻落小朋友，咁点解小朋友又唔可以咁咧？咁但系当然。我又唔会叫家长咁啊、你就即系完全唔需要理佢，又唔系嘅，而系我哋作为父母嘅角色咧，我哋一来要提供足够嘅唔同方式嘅食物形式嘅食物俾小朋友尝试啦，即系我哋开阔佢个眼界，令到佢乜都试下之余咧，其实我哋又要有一份尊重啊，即系对小朋友有一份尊重，佢有佢嘅喜好咁样。咁啊嗱，头先第一样嘢就唔好逼佢啦，唔好闹佢啦。第二样嘢啦，呢个父母都好多家长都系咁嘅。我个小朋友唔食菜。我就将佢咧剪到好碎，我最癫见过有家长咧系用嗰啲blender 咧 搅拌机 blend 烂啲菜，系啦 blend 到你咧基本上咧系冇可能可以挑翻出嚟， 即系有啲绝招，啲绝招就系咩咧？将佢搅碎咗，跟住就加埋啲鸡肉入去，咁啊将佢变成好似嗰啲炸鸡块咁样，就嗱呢个鸡块嚟噶，你食啦。其实入边咧就系一半菜一半鸡咁样，我都见过呢一招。 当然啦，如果你话哇，我其实我个仔系得嘅咁。我佢个仔真系中意咁样食，咁就冇所谓啦。但系咧调翻转咧，都好多家长咧唔系捞得靓嘅，即系意思系就咁捞落啲饭度。 系啊 系啊，即系好似咧你去老人院食糊仔咁样，即系你完全挑唔到。如果你话捞落鸡嗰度，你变成一个鸡扒咁样，即系煎咁鸡汉堡咁煎，咁其实可能都仲 OK 嘅，因为咧。雞嘅肉汁啦，跟住咧可能你又會有啲醬汁啦，小朋友可能易接受啲嘅。但係如果咧你係撈落佢完全冇味嘅嘢，跟住咧純粹係想佢咧，你唔食唔得㗎啦咁樣。 咁個小朋友咧又係會好抗拒啊。 嗯。 咁啊，所以我比較建議咧，就係你可以咧嘗試佢未必咁抗拒，即係可能佢抗拒嘅嘢食，再加佢其實都 OK 嘅嘢食咧，可以放喺面前撈埋喺附近咁樣。你試下佢，或者你試下例如涼瓜炒肉片咁樣，咁你咁樣呢種嘅配搭好過咧，真係齋霎涼瓜，跟住咧側邊有肉片，咁佢一定會食啦，係咪？ 係係係。 咁所以咧，用唔同嘅配搭去令到佢撈得嚟，令到個小朋友係中意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好花心思嘅嘢，但係都係有用嘅。如果係咁樣，好過剪碎去撈落去。 係啦，記住啊，係唔同配搭，然後咧就吸引佢食，而唔係咧就將啲嘢整爛啊、剪碎啊，去到呃佢食。我哋系特登佢自己知嘅， 系啦，最后啦，就系、是、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就系佢唔中意食呢样嘢咧，我就揾零食去氹佢。食完呢一样嘢，我就俾粒糖你咁样，吓、啊，有冇试过啊？你、 哦？咦，我又冇用糖啊呢啲零食去试，但系相反咧，就因为我小朋友好中意食士多啤梨嘅。咁我咧就话、啊、如果你可以食完呢一碗饭嘅话咧，咁你食完饭你先至可以食士多啤梨噶，咁样咯。咁系咪都衰噶呢个阿爸？ 咁梗系唔系啦，你系衰嘅阿爸咧？ 唔知噶，我等社工话翻俾我听噶嘛。 嗱、啊，因为佢本身都要食饭噶嘛，咁食完饭之后有士多啤梨系一个健康嘅即系水果啦。咁、啊、我觉得呢个奖励当然系冇问题啦、啊。但系咧，如果嗰样嘢系佢好唔中意食，例如，佢真係唔鍾意食豬肉啦，跟住你死都話啊，你食完呢嚿豬肉呢我就獎啲零食俾你啦，咁、我唔當水果係零食、 例如薯片咁樣， 係啦，如果薯片有啲糖或朱古力咁樣，咁就好唔理想啦。即係即使你話啊咁啊，咁好似小白咁，佢食完飯，咁食完飯嗰啲飯都係佢 OK 食得嘅嘢啦。咁我獎佢食朱古力係咪都得咧？咁我哋都唔建議嘅，因為咧，即係始終零食咧係好多唔同嘅唔好處啊，即係對小朋友，例如自肥啊嗰啲。咁所以咧我哋話哦，如果你即使係用獎勵咧，最好都揀一啲小朋友即係對佢健康係比較理想嘅食物咁樣咯。 係，哦，咁啊呢啲大家就要好好地注意一下。咁啊方法用得啱嘅話咧，小朋友偏食就唔使擔心啦。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钟哥早晨， 小白咁好口啊！ 朝朝做节目都会讲早晨噶嘛。 钟哥有优惠着数介绍俾你啊！ 阿欧咁好嘅， 日日喺节目都会有优惠着数同大家分享噶啦。 仲有唔同资讯，充满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要毛孩健康成长，我哋作为主人嘅真系少啲心机都唔得。除咗要提供一个好嘅生活环境，定时又帮佢哋放电，最重要嘅就梗系要俾佢哋有健康嘅飲食啦。当中咧仲包含埋佢哋嘅保健产品，因为猫猫狗狗成日都会跑跑跳跳，所以补钙咧就真系好需要啦。不过市面上佢哋嘅保健产品咧都唔平噶嘛，咁究竟有冇一啲可以平民啲又平啲好啲嘅方法帮佢哋补到钙质咧？当然有啦，今日咧就系要教大家整一个又天然又平又环保嘅补钙产品，就系鸡蛋壳粉。鸡蛋壳咧系一种高钙嘅天然食材，只要适当咁样处理，然后将鸡蛋壳粉加入无鞋平日嘅嘢食入面，咁就可以补充到钙质啦。首先就系要将鸡蛋壳冲洗干净，风干之后放入焗炉，用180度焗8分钟进行高温消毒。如果冇焗炉，可以浸喺100度嘅滚水入面5分钟左右，然后将鸡蛋壳风干，目的就系要将细菌彻底咁样杀死。最后就系用搅拌机将鸡蛋壳磨成幼粉。如果冇搅拌机嘅话，只要用任何方法将鸡蛋壳磨成粉就得啦。不过记得一定要系磨到系幼粉，如果唔系就有机会整伤到佢哋嘅食道噶啦。鸡蛋平时我哋煮嘢食都经常用到，唔浪费鸡蛋壳之余，简单又易整，帮毛孩补钙冇难度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盲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灯色彩云顿的空气，无人能找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靠？ 三十一， 继续嚟到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啦，继续咧就系揾到阿畅喺度同我哋讲讲有啲咩节目嘅。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星期一嘅晚上啦，咁啊，香港故事。 冇错啊！咁啊，今晚七点半有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咁啊，继续啦。每一集我哋咧，起请嚟一位嚟自民间嘅香港人啊，咁啊，讲下咧佢哋。点样去走过人生低谷？佢哋当中有啲咧，甚至乎咧喺个死亡边缘咁话，咁啊，最终咧佢哋都发掘到咧幸福嘅真谛咁话，咁啊好励志嘅故事。咁啊，今集嘅主角咧系 Josephine 啊 ，Josephine 咧佢从事呢个航空业界好多年噶啦，即系佢之前啊做早年啊做空中服务员啦，周云飞啦，到佢近年咧就留喺香港主力啊培训新人。咁啊，佢自己话自己工作狂啊，咁但系咧。 就好可惜啦，佢患上一啲好罕见嘅骨肉癌啊，咁啊搞到佢要系啦，佢要提早退休，全面接受治疗，甚至乎咧佢要进行呢个截肢手术，咁啊当然佢好伤心，好难过啦，即系佢又要担心坐轮椅啦，第日亦都同一时间咧担心咧佢第日即系佢年幼嗰对仔女点样算，咁啊喺佢人生低潮嗰度咧，咁佢慢慢明白咗咧。其实喺坏事上面咧，可能亦都会带嚟一啲好事嘅。咁啊，想知道咧，佢点样可以领略到呢一个幸福嘅真谛咧？咁啊，今晚七点半一齐听阿 Josephine 嘅故仔啊！ 系啊，其实幸福好多时咧都喺我哋身边。个问题系我哋有冇察觉得到？我哋好容易咧做人系睇到一啲唔开心嘅嘢啦，睇到自己眼前嘅挑战啦，但系忘记咗其实咧喺一个挑战嘅背后或者挑战嘅旁边啊。都已經有另外一種嘅幸福係等緊我哋，不過我哋有陣時可能隻眼啊盲點大睇唔清楚，咁今日夜晚先睇睇咧香港故事幸福的繞道啦，阿 Josephine 佢嘅 case， 睇下大家會唔會可以留意埋自己身邊嘅正能量。 冇錯啊， 好，咁啊另外八點鐘咯。 冇錯啦，咁啊緊接去到夜晚八點鐘，我要健康啲，咁啊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各位咧係家長朋友要留意今集啦，小白你都要留意啊。 係， 咁啊好多小朋友咧，佢哋自細咧就習慣食得重口味，我唔知道你仔仔有冇啊？咁啊，但係食得重口味咧，就可能會增加呢個患上慢性疾病嘅風險啊，即係。食得太多糖分咧，就可能會令啲小朋友咧出現呢個超重或者肥胖嘅問題。咁啊，講到最後啦，大家都知噶啦，即係從個人入手啦，改善嗰啲飲食習慣啦，咁啊搞掂噶啦。咁啊，加上咧話飲食界而家近年配合啊，即係就減糖減鹽咁話，即係講啊易啦。究竟咧從何入手咧，係咪真係好容易做得到咧？今集啊，我要健康啲嚟到最後一集，就同大家咧盤點一下，睇下係咪真係做得到啦。 哎呀，咁啊真係唔單止淨係我睇啊！我谂要叫埋阿仔仔一齐睇，我发觉嘅咧，佢都开始食嘢越嚟越高钠。咁细个已经高钠嘅话咧， 几时到老咧？ 唔系咯，咁当然啦，我都好大责任嘅，因为佢有阵时见到我食咧，佢话啊，不如我都试下先，咁食啊食啊，咁啊高钠即系代表野味啦，咁啊梗系中意啦，咁啊我哋一齐反思下睇呢个节目。今日夜晚啦吓，八点钟嘅时间，我要健康啲。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唔该小白，唔该阿祥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依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41%啊，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证实青山医院一个病房去年11月底有石屎由天花剥落，没有病人和职员受伤，但是未有披露有关石屎的大细。医管局引述顾问报告估计，事发病房对上楼层的喉管曾经出现渗漏，导致石屎松脱跌落。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又指情况罕见，又批评医管局事隔大约3个月都没有公布事件，质疑涉及隐瞒，认为今次意外严重，医管局需要尽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同埋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和诊所等作安全检测。德国总理索尔茨在柏林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后见记者，他被问到是否获美国提供有关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实质证据时话，他们都一致认为不能有武器供应，而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不会提供任何武器，他们正监察中方会否这样做。不過索爾茨未有回應，一旦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他會否支持制裁中國。馮德萊恩就表示，雖然目前未有相關的證據，但他們必須密切監察。他又指歐盟會否因為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而作出制裁，是一個假設的問題，要在變成事實後才能夠回應。中国外交部日前就表示，持续向乌克兰冲突战场提供武器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美国应该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和将责任推给别人。伊朗针对女生的怀疑投毒事件持续， 社交媒體星期日再流傳訊息，指有學童出現腹痛和頭暈等症狀。內政部長雅希迪就證實，至今有至少52間學校受到懷疑投毒事件影響，目前仍然有兩名女生因為潛在的慢性疾病留院。他呼籲公眾保持冷靜，以免被敵人利用事件煽動更多恐慌。不過有報道指，去年11月十葉派聖城父母發生懷疑投毒事件以來，全國30個省份中有21個省共超過60間學校發生懷疑投毒事件，合共至少400名學童出現不適，涉事學校主要是女校，但亦包括至少一間男校。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郊一个住宅发生枪击案，两死六伤，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说案发时现场有过百名青少年参加一个派对，派对原定晚上十点几结束，期间怀疑有人吸毒，现场之后发生枪击案，警方正调查事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温暖，非常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27点，跌39点，成交金额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1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85.9跌3毫，京东集团188.6升3.9，阿里巴巴87.7跌3毫，腾讯控股365.2跌2.4，美团系142.4升1毫，百度集团149.4冇升跌，华润置地36.8跌咗6.5，银河娱乐53.9升5.5。联想集团7.38升8仙，新秀丽22.2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5.77，瑞士法郎0.937，加元1.361，人民币6.91，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0点，升332点。港金报173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91美元，卖出185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快线，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丽港城。跟进翻较早前青衣北岸公路去翻机场，近住香港船厂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转落渣华道嘅支路系挤塞，龙尾去到海丰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就喺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系慢车，龙尾牛 牛头角港铁站，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缓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是车多，龙尾福亨村。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涌公园是慢车，龙尾就在环宇海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和清水湾道郑直支向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道，三月八号同九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成五十几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㗎，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啦。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飞跃大奖，女歌手金奖。 多谢香港电台，令到我跌咗落个窿度，我系要飞翻起身。如果真系话要飞咧，其实一个人系飞唔到噶，系要需要好多好多人去帮我先可以飞翻起身。每个人都喺我背后拱我，帮我一把，帮我飞翻起身。多谢佢哋。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动漫声优歌手平野绫代表作有好多噶，包括有《梁春公日的忧郁》《七龙珠改》《魔道少年》《面包超人》等等。而歌曲方面，最近佢演绎咗中村祥子嘅名曲，嚟自动画主题音乐作品《Homesick Days》。今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Homesick Days》。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时间问题。上星期同大家讲过，如果要推广产品或者服务，需要创作广告。广告亦有分好与唔好，好嘅可以帮到唔少，差嘅就会类似。广告时间通常比较短，有限嘅时间要令观众留低印象一啲都唔容易。你可能会话啦，俾多啲钱制作广告杂志咪得咯？系嘅系嘅，但系只系时间长啲，内容唔得，日样播唔到啦。你可能会问，咁短时间有啲乜嘢要留意？除咗内容简单易明，最紧要留低深刻印象。可以利用简单画面，或者一个难忘嘅面孔，一首旋律优美嘅主题音乐，甚至配合歌词，亦可以用精简嘅台词。又系，一句强而有力嘅宣传句语，令到观众经常记起。除了可以想起相关产品之外， 可能令大家多一层諗法添。记得以前有广告曾经讲过呢两句，迟唔会迟，早唔会早，是一个手表广告，一睇字面就知啦，讲紧时间，要有守时嘅习惯，约人又好，做事都好，唔好迟，唔好早。每次谂起呢两句，我都会思考，到底时间系乜嘢呢？时间是不断向前行，但是一些科幻电影说可以回到过去，而且还有科学根据，难道真的可以有时间隧道穿梭过去未来？成日都说这个世界只有两样东西是公平的，第一个就是生死问题，大家都会经历，另一个就是时间，你有24小时，他有24小时，每人每日都是得24小时，冇人多啲，冇人少啲。但係有人话日日不见如隔三秋，亦有人讲度日如年喎。係咪每个人对时间嘅感知都唔一样呢？有冇留意年轻嘅时候时间好似用之不尽，感觉上时间唔系问题。但係有返咁上下年纪，总会觉得时间快如飞，多多都唔够用。亦有人觉得同性格有关，有人做事慢条斯理，今日做唔晒明天继续，相反有人争取每分每秒用最快速度完成。是咪对时间嘅感觉根据唔同年纪或者性格而有所不同呢？有冇听过迟早问题呢句？意思即係事情早晚都会发生，即是话迟有迟的问题，早亦有早的问题。有人执着点解咁迟都唔处理，亦有人介意点解唔早啲搞掂。大家面对紧嘅任何事都冇办法攞到共识，产生咁多矛盾，系咪因为每个人嘅年纪性格都唔同嘅关系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我说这里好吗？你抬头已无话，你抱我吻上我嘴花，不知你吻向他，我暗中想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我却更了解是编织梦话，换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事。愿望下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你听了永远笑哈哈，我更愿意无话，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编织梦话，换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事。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 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偏执梦幻，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他跟你好吗？一切的爱怎么都送给他，一个心分一半好吗？起码一半都交给我好吗？给我吗？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盐焗鸡，大家仲中意食啊？ 中意中意。我而家直情系中意食咧盐焗鸡嘅进化版咧、就系开到成行成市嗰间手撕鸡专门店。 哦、虽然咧。我觉得啊，好咸嘅，其实有啲寿司鸡，你唔送饭咧、你搞 唔到噶， 搞唔掂。但系咧，佢个价钱咧都几合宜。嗱、佢讲紧一盒大概60多蚊咁样啦。有阵时你夜晚黑加送咧、除咗旧时话喂斩嚿叉烧啦，或者斩料啦，好兴噶嘛。即系旧时我成长嘅年代，我爹哋妈咪好中意话，唔够送啊，落去斩啲烧味啊。 屋企都系噶， 系啦，斩 一落街就多过送噶啦。 系啦，咁但系嗰阵时咧最贵系鸡噶嘛，即系话斩半边鸡啊。咁但系依家时势亦系唔同咗嘅、最贵系烧鹅， 烧鹅真系贵啊。 半边烧鹅咧一定贵。 200蚊咯， 一定贵过半边鸡，系啦，依家 唔使计啊，烧尾类都系加到好得人惊啊， 系啊， 即系烧肉又好，叉烧又好，以前买几蚊叉烧成家食，即系你冇得咁去讲啦，而家几蚊自己都唔够饱， 你而家买几蚊叉烧？ 一两嚿你啊， 唔系啊， 俾你买啊， 点会俾你买啊？一定 真系唔 俾 噶啦， 一定唔俾啊，一定唔俾。 我而家有阵时想买少少叉烧咧， 即系我哋炒蛋咁样，你话十蚊叉烧都唔得啦。 因为你之前买咗其他嘢，喂，帮下手，可唔可以买少少叉烧？跟住佢望一望，卖俾你啦， 搭两嚿嘅啫， 仲要受气啊！ 受气就唔好啦，大家和和气气啊！ 好嗱，盐焗鸡咧就可能大家都中意食啦。盐焗海鲜咧，其实可能都好多人喜欢嘅，例如盐焗大虾。咁啲大虾咧，其实街市都一炸噶啦，好多唔同款式，睇你自己中意食边只。系啊，都得，都得，都得。咁啊，今日整咗虾先啦。咁啊，好简单嘅啫。其实个过程咧，你只系需要买一啲专系盐焗嘅粗盐，专系盐焗用嘅粗盐。咁啊，做法都好简单嘅啫。你只系需要准备咗呢个粗盐之后啦，然后咧你准备定一个大啲嘅嗰啲叫煲啊。大啲嘅煲，好啦，准备咗之后，你就将啲盐撒落去啦。咁通常撒几多咧？你就大概要多啲嘅呢个。反正粗盐咧又唔系话好昂贵嘅嘢，咁啊可以咧喺你个煲嗰度咧，大概铺咗个底。再厚多少少，铺咗个底再厚多少少，咁啊渗渗落去啦，好啦，然之后咧铺完咗就铺平咗佢啦，跟住你就可以再加呢个花椒八角，咁啊如果你整海鲜嘅，当然会加多少少姜啊，辟下啲腥味啦，好啦，跟住你就炒佢啦，即系中细火咁啊炒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你发觉都热啦，啲味咧发觉都香咯，咁你就可以咧将面头嗰一浸嘅粗盐咧先滗走佢先，但都系仲要有个叫做铺平咗个底。嗰、那個質感喺度嘅，好啦，然後咧，跟住你就可以將嗰啲大蝦，將嗰啲大頭蝦，又或者你自己中意食嗰啲蝦，就放喺呢一個嘅粗鹽個面上邊。咁如果你自己中意食大隻啲嘅，咁可能需要嘅時間就要叫焗熟煮熟佢嘅時間就耐啲啦。咁呢個就大家有煮蝦嘅時候咧，其實你當白灼蝦咁整，我覺得都 OK 噶啦。好啦，咁放咗喺上面嘅時候，如果你想再影相。俾多啲 like 嘅时候咧，你就逐啲虾排靓佢，咁又可以咧就再靓啲嘅。好啦，跟住你咧就喺铺完咗佢之后咧，就将头先咪滗开咗嗰啲粗盐嘅， 系 就冚翻上去，就冚住咗你啱啱铺落嗰啲虾上边。咁所以咧，佢个一煲嘢应该系。 鹽啦，個底係鹽啦，跟住中間係蝦啦，然後個面咧又有一層薄薄地嘅鹽嘅，冇錯啦。咁跟住咧，你咧就鋪完上去之後咧就冚蓋啦，冚蓋之後咧就大概蒸幾分鐘嘅時間咧，咁就已經完成一個咧就叫做叫鹽焗大蝦。咁你食嘅時候咧。佢的而且確可以比平時野味啲嘅、如果你平時咧你係白灼蝦，你中意食白灼蝦 fans 嘅話咧，咁都鮮味啦。咁但係如果你用呢個方法整咧，佢可以提升咗蝦嗰個嘅味道嘅。特別點解我頭先係咁講咗幾次大頭蝦咧？因為你啲大頭蝦咧食嘅就通常都係食佢膏嘅嘛。咁膏如果你就咁白灼嘅時候咧，其實個味咧係都鮮嘅，但係就冇而家呢一個叫做鹽焗大蝦個服嗰個食法咧係提升得咁犀利。所以啲人咧。有陣時食想食白灼蝦咧，佢哋中意點啲豉油嘛，點豉油就能夠提升用鹹味提升佢個鮮味。 係 咁，而家你呢個叫做鹽焗大蝦咧，你唔使再點嘢噶啦，因為佢已經提升咗啲鮮味。一拎上去就咁剝開佢咧，就已經食到你嘴舐舐。 哇！呢啲大蝦咧有時節性喎，有陣時咧你譬如買一斤呢啲大头虾啦，大概咧百一蚊斤，一百蚊到啦。 系啊， 哇！有阵时咧食到好贵，去到百五、百六蚊斤嘅，好浮动。 佢睇嗰啲咩系优鱼期啊，定点样嘅？咁如果你话呢排街市咧，大家又中意食得平啲，其实都几建议大家。带子啊， 系啊系啊， 我之前先喺即系屋企即系大埔区街市咧，见到佢通常40蚊一份， 系啊系， 40蚊一份平啦，咁一份有几多只啊？一份有六只带子，咁我觉得呢个价钱系都 OK，即系算系系啊， 小白讲嗰啲带子就即系俗语叫沙插啦，咁样咁嗰啲沙插就即系相对好抵玩嘅， 好抵玩， 有阵时去到50蚊啦，即系我嗰边买餸比较贵啲啦，50-60蚊咧。都讲紧有7-8隻俾你，当然啦，即系佢可以即开嘅，即开嗰啲又贵少少啦。 即开啊！ 你开 我食嗰啲就即开噶， 系啦，开咗嗰啲啦，摆喺只铁碟嗰度咧，又相对平啲啦。咁呢啲都系啲街市情报嚟 嘅。咁啊，去买埋啲粉丝、蒜蓉粉丝搞掂， 搞掂啦，再加少少咩啊？豆豉酱， 豆豉酱 啊，咁啊 perfect 啦。 我的享乐时代。 即係弊家伙，一路係咁講食，一路肚餓。而家我又想講嘅食嘅嘢，即又係肚餓。 我等緊你間餐廳， 隨便隨便。 就係、是、可能好多朋友都幫襯過。咁我琴日夜晚咧，咁啊做完曬10點啦，差唔多。咁啊去到太子區，咁啊揾個地方食嘢啦。咁啊即係隨便點下就同個朋友一齊就呢間啦咁樣。望一望門口咧，咁啊食面嘅，咁啊諗住食個。佢又有辣沙食嘅，咁又有啲普通嘅面类咁样咧，咁跟住望一望个餐牌隔篱，咦，多咗一样选择，就系捞面，捞面成日都有噶啦，但唔系普通嘅捞面，芝士捞面，咁个芝士捞面，哇，点样整咧？我突然之间咧，因为最近唔知点解啊，近呢个一个礼拜咧，日日都食宵夜，一到夜晚咧，就算食同朋友食完饭。即系食完嗰个正餐嘅晚饭已经系8-9點噶啦，跟住咧翻到屋企都唔隔半个钟头，肚饿喎。 哦， 跟住去附近嗰啲美式快餐连锁店咧，不如买两嚿鸡啊，跟住再怼杯雪糕啊，咁样先瞓得着。最近唔知咩事啊，大食积咁样。咁啊，琴日见到个，咦，最吸引我嘅就系佢够肥啊嘛，即系今朝啱讲完话肥啊，又试下啦咁样。咁佢点样整嘅咧？就正正常常一個即食麵啦，撈麵啦， 係 即係你備咗啲水啫。咁然之後個點樣芝士咧？係咪淨係放塊芝士喺面？原來咧真係好似嗰啲係咪叫做飯都啊？即係嗰啲法文嗰啲芝士火鍋咧，佢將啲芝士煮溶曬，溶到好似一個醬汁咁樣。咁然之後 倒上去咁樣， 倒上去，咁你就見到咧成劈好似打咗個芡咁樣。上碟嘅時候咧，你見唔到下面有面，上面全層都係芝士，都仲未完。咁你會有啲配菜噶嘛？想要咩啊？咁啊要我要炸雞啦，炸雞上面又鋪多層嘅芝士啦，跟住仲要要佢問我要唔要煎蛋啊？我咦咁要 煎蛋又有芝士， 上面又有層芝士。 哇！呢個係咩食法嚟噶？即係新加坡食法嚟呢個係？ 呢個我都唔知啊！呢個我都唔知，佢就係話馳名 係啊， 芝士撈面。 因為咧，我之前嗱，你而家好似僆仔咁樣食法啦，即係又食宵夜，又 再落芝士粉啊嘛。 因為咧， 冇咁又冇，咁又冇芝士粉啦。 我記得我10年之前咧都好中意食呢一樣嘢啊！嗰陣時尖沙咀有一間鋪頭咧就好出名呢个芝士捞即食面咁样啦，跟住我 戒咗呢样嘢，起码十年咯。嗰阵时好沉迷食噶，觉得好食。你依家呢一间喺边区嘅咧？ 喺太子区咯。因为可能好多朋友都食过啦。咁、我琴日食，我又觉得即系好夺命咧。当然 系啊， 咁但 系 好食啊嘛。跟住佢仲提我一句。捞匀先好食啊！我捞匀乜嘢啊？即系因为嗰只蛋咧，本身个蛋模唔熟噶嘛，即系将个蛋捞埋晒啲芝士，再捞埋啲面，哇！咁食落去嘅时候，系真系几好味嘅。但系咧，即系琴晚就有啲真系开始有少少罪疚感啦。 系超晒标系咪？ 点咁上下？ 所以今日之后都良心发现， 所以咁就起身。 哦，都关事，多啲做运动咯，系啊。 但系呢啲。因为咧，我知道 同你讲嘅，佢多啲做运动啦。 芝士系啊，芝士面啊。 呢个咧，佢个面嗰阵芝士咧就好 creamy 嘅，其实做得好出色嘅。即系我估都系用翻一种香港嘅方法煮嗰芝士啦。有啲似咧，依家好流行咧，即系所有嘅酒楼都有个芝士龙虾伊面噶嘛。 类近嗰啲， 即系类似啊，类似嗰种玩法。 不过佢就唔系捞落个伊面度，就变咗落个即食面 嗰 度。 系啊，都唔平喎。六七十蚊碗嘅， 又唔使喎。你嗰个龙虾伊面定我 你嗰个啊？ 嗰个唔使喎， 系咩？ 嗰个40蚊到啫。 O K 咁样，系啊， 咁相宜喎。 系啊，有阵食啲广东面食咧，依家都食到好贵，一碗云吞面啊，加啲叫做油菜咧。落樓都成五六十蚊 嘅，啊、 所以你嗰個相對幾抵玩。我所以又印證翻啦，即係唔健康嘅嘢係平啲啊，健康嘅嘢係貴啲。 你試下如果食健康呢個宵夜，可能嗰個宵夜要起碼可能要過100蚊。 係啊， 但我食呢啲唔健康嘅，幾十蚊搞掉咁樣，咁你想點啊？摸望個銀包。诶，都系啊，冇咁健康， 自己身体顶得住。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